新增620人死亡，累计107000人不治。圣保罗的疫情自六月底之后出现反弹，单日新增2100多人确诊，72人死亡。另外两个星期之前确诊的巴西总统夫人米歇尔在社交网站说自己的病毒检测呈阴性。总统博尔索纳罗早前亦都确诊，现在已经康复。大批示威者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抗议不满总统选举的结果。示威者要求总统卢卡申科辞职，又促请白俄罗斯释放政治犯。卢卡申科在亲政府集会上形容反对派是鼠辈，又关注北约即将在波兰和立陶宛的军事演习，大肆抨击西方的军事联盟。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是为吕宋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增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39点，升258点，总成交金额31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1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0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8蚊，升1.5；美团点评218蚊，跌1.8；阿里巴巴243.8，跌3蚊；小米集团16.28，升9.2；中国平安85.7，升2.6。中国人寿19.92，升7.6；药明生物165蚊，升3.6；港交所375.6，升7.2；中国恒大19.88，跌2.52；盈富基金26.14，升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153，瑞士法郎8.523，澳元5.574，加元5.847。新西兰元5.07，欧元9.1837，每百日元对港元7.2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92。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2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7,89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48美元，卖出1,941.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东隧的交通意外，去香港方向近住收费广场的慢线，影响到现在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的，就是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近住收费广场慢线有意外，现在东隧去香港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揸车朋友赶时间的话，暂时就不要行东隧去香港了，改行其他隧道。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翠出，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都是比较挤塞，另外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柯士甸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挤塞，车龙排到去富荣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青龙头。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近住收费广场慢线的意外就啱啱清理好，但是还是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 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与前车保持最少两秒安全距离，醒目司机一定做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打造。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 丁家湘老师在第三堂工作坊教授小朋友用声音演绎。 在这一堂我教了班小广播员政治正音，演绎不同角色的时候应该怎样发声。这班小朋友个个的实力真是不可以看小的。 哇， Ben 丁都赞他们啊。看来这班小广播员真是前途无限啊。 究竟哪个小朋友可以参加广播剧录音，就要贴实晚晚星期天啊。 政府推出麻疹疫苗保种计划，为1967至2002年出生对麻疹没免疫力的成人免费接种疫苗。对麻疹没免疫力，即是没化验证明曾感染麻疹，同埋在出世满12个月或以后没接种两剂疫苗。持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疫苗。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啊！ 早晨，曾志豪。 喂，早晨，黄耀祖。 早晨， 哦，佢琴日去咗食蟹，应该。 应该呢三日都有食。 系啊，离晒谱噶。 所以佢就今日缺席。 系啊，哎 ，OK 喎、啊。 Yeah！ 因为佢呢两日系咁食，所以今日缺席。 系啦， 系啦，总之佢系自己请咗事假啦吓。 系、okay ， 不过佢应该唔肯 post 佢嗰啲咧，即系美酒佳肴嗰啲相俾我哋睇噶。 应该系啦，应该佢饮醉咗嘅应该。 但系咧，我想话琴日咧，我哋 所以阿祖今日我讲翻先。 系啊，佢今日系 absent 嘅。系啊，但系琴日我哋有通完电话之后咧，咁佢 sell 嗰啲美酒佳肴俾我咧，你知唔知我琴晚我真系都 你自己自怼三杯 人扮嘢咧，我将屋企咧尘封咗有好多朋友送嘅，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我唔饮酒噶嘛，啲人。送礼啦！ 咁你啲朋友都得意嘅，知你唔饮酒，但又买酒俾你， 系啊， 真系好朋友， 真系好笑噶， 好朋友。 我将我知道，我话喂老婆，我知道尘封咗好耐咧，其实佢变咗装饰嘅咋，同你啲香水柜冇分别，咁咪开咗支出嚟咯。我仲要系开到咧，已经系要揾嗰个开酒塞嗰个开瓶器啊，直情系揾唔到咧，即系你知几咁唔常用啦。跟住哇，好小心，噗，跟住可能饮咧，点知真系，唉，可惜冇酒量。 哦，点啊！ 我饮咗都唔够两杯啫嘛， 跟住就醉。 我已经话喂，好头痛啊！即系点解做唔到人哋嗰啲咧？可以不停喺度饮啊，然后喺度品味人生嗰啲做唔到 嘅 真 系。仲有咧，即系其实我都系嘅，我都唔可以嘅。咁我琴日啊都仲系买咗一罐，因为阿仔已经18岁啦嘛。咁佢又见到一罐妈咪。 可唔可以试下？ 见到一罐妈咪啊！ 佢见到一罐即系有果味嗰啲咧，即系好似有 苹果酒嗰啲咁样， 唔系啊， 都唔系添啊。 即系啤酒，但系佢有苹诶有 苹果酒咯， 有提子嗰只咧 S 字头嗰个啊，系啦，咁我试下，我都好似未饮过嘅， okay, 因为我都唔好酒噶嘛，咁我咪嚟试下啦。琴日食饭咁样，跟住我话啊好啦，我又同佢一人一半咯咁样，哇饮完咧，其实我都即系个人啊好兴啊，即系火。即 你今日唔使又着个露背嘅，咪露膊添。 要散热，我冇露背啊。 咪咯，你跟住俾雷劈啊！ 啊哦，都系诶，雷暴去咗十一点啫，我唔怕嘅。 系咯， 因为我哋唔出去噶嘛。咁真系咧，少少地我都唔得掂到咯。咁、 啊、 但系问题你都系嗰只噶嘛？ 系啊，好嗨啊！我琴日饮完两杯咧，写稿嘅时候咧， 你嗰两杯系有几多啊？ 其实嗰两杯系冇一杯嘅。 就系啦，我就想问你， 倒咗少少咁样。 哦，即系电。哦、oh, ，sorry 啊， 系啊， 即系电走 电咩啊？电啲钱好冇真系， 电走嘅晒事， 系啊， 即系一杯仔嘅。 我仲要倒多杯咧，俾我老婆咧，跟住咧我系啦、啊，我仲同佢讲你话， 老婆， 不如饮啦、啊，我今晚灌醉你， 系啊系啊，我帮你灌醉， 毫无情趣啊，佢望住我黐线嘅咁样真系， 点解要黐线啊？ 唔系咯，冇情趣，我话老婆，今晚都灌醉咁啊，即系冇得玩啦，即系咁样。嗱，但系咧，你话如果今日咧值得喝一杯嘅话咧，都有原因嘅。 咩啊？ 因为今日咧出晒消息咧，放晒风咧，好有机会咧就系话堂食啊，夜晚咧佢会放宽去到，不如咧就由本来个六点咧就变成八九点啦， 晏啲啦，得唔得啊？ 系啦， 俾多少少时间嚟食。 系啦，嗱，其实佢未证实嘅，不停喺度放呢个风嘅，咁我觉得咧呢个越嚟越似嗰啲叫做咩啊？灰姑娘禁令啊？ 咩意思啊？ 灰姑娘嗰个古仔咪就系十二点前你就要翻去噶嘛？ 但系灰姑娘一嚟个故事就已经十二点了， 唔系我知道， 但系如果我哋一嚟六点， 但系你有时限啊嘛，系啊，十二点咧你十二点前就系公主，十、 哦、 二、 okay, 点后咧就翻屋企食番薯， 又系先苦后甜啦，我哋系咪？ 系啦， 先苦咧六点钟，而家可能希望佢通过啦。希望佢通过去到八点啦，唔好九点啊，九点太晏啦。 嗱，你唔啱，其实我哋 要 问一个问题，点解又会觉得佢可以通过呢？ 咁既然晏昼都 佢又弹翻七十几钟噶咯， 唔系咁佢又晏昼佢都有咁堂食法噶， 系啊， 咁 系 照夜晚一样啫嘛， 系， 咁佢唔系啊，好似个医生话斋。你照行翻两个人，唔好放风。 系，冇错冇错。 嗱，我觉得行翻两个人，咪有一个西医协会定系咩？佢哋话不如咁啦，一个人好啦，佢哋食饭啫嘛， 系啊系啊， 食完咪走咯。 唔系，其实如果咧，你话你改装咧，记唔记得嗰阵时有只日本拉面铺咧？ 咩啊？ 佢系 系啊系啊， 一人 一格噶啫嘛。 系啦，即系简单啲系面壁思过啊。 啱啊啱啊。 你就真系自己对住埲墙咧，如果你同隔篱嗰个倾偈得嘅。真的有埲牆咯，有個 position 咧，有木板仔間住噶嘛。 咁一格一格自己搞掂，因為佢話最擔心就係點解成日話，哎呀唔好聚埋一齊。個重點就係、是。因为除因为坐低食饭要除口罩，跟住有啲人又唔生性嘅时候，食完之后又唔戴翻口罩，就讲倾啊嘛。 系啊， 咁呢 个 已经系件事。 不过你话佢时间限制咧，系真系好搞笑嘅。你有冇试过坐到六点钟先走嗰个感觉啊？ 我又未试过。 我上次就因为约人食饭咧，真系佢约我四点几，跟住咧我哋就喺度坐啦，喺嗰啲餐厅度，真系坐到六点咧，佢好得意噶。佢就五点半咁上下咧，个职员就走嚟已经话准备埋单咧，然后可能我哋都唔记得咗我，点解咁快？佢话系因为咧六点钟就唔坐低度，咁然后咧佢就会帮你埋单之后咧，你继续坐嘅，但系你就会见到咧 六点钟就打烊啦， 冇晒人，系啦，成个餐厅冇晒人，然后咧你喺六点钟嘅时候咧，你就要走咧，嗰刻嘅感觉好奇怪嘅，因为。你明明覺得我哋一路傾偈咧，六點前係冇事喎。 係明明我哋之前咧一路即係，我有俾錢，我有食嘢，我就可以坐耐㗎啦嘛。 仲要係嗰個係你健康冇問題喎。如果六點前咧，我對住你喺度傾偈咧食嘢咧冇問題喎。六點之後，喂唔得啦， 病菌嚟啦。 係啦， 病菌好適性嘅六點鐘嚟侵襲你。 嗰一下係好好難適應嘅。不過我哋明白係有守規矩嘅。咁如果你話而家佢可以去到八點嘅話咧，咁當然係做多一陣晚市啦。 做多一陣晚市， 直情係做晚市爭好遠㗎啦。 系啊，因为即系坊间咧，即系所话俾所有嘅负责统领嘅人听啦，夜晚 系 好多人翻工噶， 同埋系啊，都 唔系好似你朝九晚五啊，席位晚六嘅， 系啊，好劲噶，即系如果你话做到个晚市啦，六点前咧，我用一个消费者嘅角度，有边个喺六点前坐低嘅时候，你会嗌唔该俾个鱼香茄子牛腩煲啊？ 有 六點後先會喎，因為你邊度食得落啊？嗰、啊那個晚市 小菜小菜咯，講 小菜都好難啊！ 我就係話小菜先賺錢啊嘛， 係啊，冇錯啊！我諗呢個咧就係點解咁快想放寬去到八點咧？除咗你話真係多咗人夜晚都仲係喺條街度，可能你要工作你要食飯之外咧，我諗最緊要嘅就係、是。可以救翻啲食肆就好多生意， 系啊系啊， 有啲铺头咧，你冇晚市咯，我见到佢就索性唔开噶。串烧啊嗰啲咧有好多，因为你好少五线时间走去串烧噶嘛，真系。 我嗰日咧有啲 sky 咧 sky 成点咧，我就话、啊：喂阿妹啊，快落嚟啦！因为我仲记住咧系得几个钟头俾我哋喺度堂食啊嘛。咁好似系咪十点到三点啊？即系放宽咗个晏昼都食得咧，即系之前咪晏昼都唔食得嘅有一日。 冇错冇错。 跟住我就话三点，好似三点半之后就冇得食噶啦，你快落嚟啦。 三点前都冇啦，如果嗰阵时 五四 鸡啦，你 lunch hour 冇咗啦嘛。 点几去咯？咁跟住我快落嚟啦！如果唔系咧，冇得食噶啦咁样。跟住我话唔系喎，点解三点钟啲人佢仲入客嘅？跟住我再睇翻新闻，嘿，而家唔使啦，即系放宽咗就可以去到六点钟，你就坐，即系六点钟你就真系唔得啦。 系啊，咁啊，如果佢真系放宽嘅，咁啊，第一大家希望嗰啲晚市大家生意好啲啦，嗌啲重份量啲嘅嘢咧都有机会啦。不过第二咧，我真系谂到条桥系真系好嘅，我话呢啲好有建设性嘅。 你真系觉得系 唔系认真嘅？你听出嚟你都觉得系可行嘅。其实呢最安全又可以令到你唔使驚话有得食就冇得防，有得防就冇得食呢。 喔係点呢，从口罩嗰度开始。 係啦，嗰陣时我咪话日本佢哋 sell 佢哋可以入到居酒屋度飲酒呢、 就係戴、 戴面罩嘛。 係呀 係呀。而家好多嗰啲即係市民都戴呢，即係所谓嘅 face shield 咁样呢。 係呀，我有喎，我都想买过啊。 嗰个其实係真係得过我昨日返到屋企，我家姐都俾咗我戴呢。你有冇见过佢里面有个眼镜嗰个托喺度㗎。 係我见我因为佢要撑住有个距离，因为佢包住封住你仲洗头。 係呀，好搞笑㗎。咁我就眼镜再配一个好似 3D 眼镜咁样呢。 有一个系会咁，但一个呢就唔使嘅。因为呢佢有一条胶呢。 係有条海绵。 係啦，有条海绵就压喺你个额头嗰度嘅，咁咪有啲距离咯。所以嗰个我觉得个 你谂下啦，如果你用呢个方法咧，就算你坐正喺度咧，成个钟咧，你唔使戴口罩嘅，你可以一路食嘢咧。你小心啲咁解啫，你揭开少少嗰个面盖，等佢唔好 high 到太污糟，少少啫嘛。但系佢够长咧，其实佢挡住。你食完之后仲可以起身咧倾偈。个面罩本身挡住噶嘛？ 唔系，咁你虽然系咁， 争好远啊！ 你啲口水唔喷到对面，但系你落咗嗰张台度噶嘛？ 唔系，争好远噶啦！你系向前喷飞沫噶嘛？所以嗱，如果你话咧，双管齐下，如果佢晏啲真系话俾你听放宽堂食咧，如果你真系好担心咧。我覺得啲食肆咧，真係應該攞少少錢， 免費提供，大量入貨就唔使唔貴，因為出面我見到，即係我見到啫嚇，唔係其他嗰啲，都成22蚊個。 唔係當最再唔係咧，當戲院嗰啲 3D 眼鏡啊， 係啊， 佢咪有兩種方法嘅，一種就自備， 我實用你啦， 唔係，係啦，一種自備，一種你買啊嘛， 啱， 你嗰啲 3D 眼鏡都係嘛，喂你自己攞，如果唔係你攞10蚊，我覺得如果。我哋长远咧咁反反复复咧，不如真系试下用呢条桥啊！ 同埋你有冇发现咧？而家嗰啲食肆咧，嗰啲间隔咧，系越嚟越巩固啊！即系嗰个 巩固哦，即系由临时就变成咗可能系由骰子区变成木屋区， 啱啱啊升咗咧， 系啦，而家直情变劏房啦。 由之前咧开始限聚令嘅时候，食肆咧佢嗰块嘢成日会冧噶嘛， 系 吹风 咁样，系啦系啦， 有咩风吹草动佢一跌咗落地下噶嘛。而家我见咧有啲咧真系咧加固啦，同埋咧系肯定咧佢系用一啲公司，喂唔该帮我整大量嘅呢啲啦， 改装啦， 系巩固咗好多噶。 我哋不如就改装做真係格仔铺咁样啦，真係。咁梗係希望呢个好消息呢可以起码带嚟多啲憧憬，係咪先。 咁点解我爱你呢？ 因为呢隻歌亦都係呢排多歌听到上晒脑㗎。 你仲播咁样。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再讲一次啦，今日咧阿祖咧佢就请咗假，咁我哋两支工咧同你就做节目啦。咁啊，而家气温系几多啊？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去到11点钟啊。 系啦，嗱，头先播嗰只歌咧，我一嚟就同阿田度，我又即刻问佢话，喂，阿 Slide， 究竟你有冇咧收到呢、這、一个即系信息或者佢嘅宣传咧？ 有冇 sell 你咁样？ 系啦，因为大家都知咧，头先阿 Lam 嗰只歌咧就叫我爱你啦。 系啊， 最近咧佢就真系犀利，经典重现。佢就咧同埋阿仔仔咧一齐咧，就为咗买一个即系大集团个一个商叫优惠啊， 优惠啦， 消费优惠嘅计划咧，就将呢只歌系咁唱，就变咗第二个，就变咗嘟嘟嘟，系啦，哇，唔知咩优惠，爽夹正咁样，佢啱嘅， 就唔同你读歌唔啱嘅系咪？ 大佬歌王嚟噶林子祥，但个问题系咧，佢真系无处不在嘅嗱，我喺边度听得最多咧？因为我好中意而家。上网睇 YouTube 嗰啲嘅啫嘛，我无论睇咩片，我睇条篮球嘅片又见到佢，我睇一啲时事评论片又见到佢。 即系你知佢中间摄入去嘅广告啊？ 系啊，即系劲卖啊！ 咁犀利， 好犀利啊！但你话你都系收到嘅喎。 嗱，我系收到信息咯，佢净系弹个，因为佢系其中一间咧， 嗰啲个人药妆系啊系啦， 药房连锁店咧嘅一个里面，佢哋都系嗰个会员嚟噶，叫做啦吓。 系 咁佢就弹咗过嚟啦。佢话：哎呀，你咧嗰个会员卡咧已经提升到嗰个计划啦。已经仲有好多分啦，你快嚟啦，登入啦咁样。 你有冇你有冇 我冇了解， 你冇了解， 因为有啲复杂。 系啊，我觉得我琴日咧就去咗嗰间个人连锁店度买嘢咧，咁好笑嗰个即系售货员咧好尽忠职守地咧， 佢就问 系啦，因为佢就音乐又播紧，佢间铺都系咁播，我又听到阿 Lam 咁样，然后佢就话啦，先生你有冇兴趣都登记我哋呢一个计划咁样？佢话咧好简单噶咋，佢话只需用个唔知咩八达窿咧，嘟一嘟，咁佢话咧有啲资料系后补翻就 OK 噶啦，即系你肯俾个手提电话我咧，你就即时登记到噶啦。 俾晒你啲私隐佢啦吓， 又冇全部嘅，佢话要手提电话啫。咁我啲师奶佬咧就即刻第一时间就发作啦。 好一个名师奶佬， 师奶佬劲咧。咁我谂哦，系咪有冇着数咧？ 咁啊，于是乎你又即系， 我就盘住好发问嘅精神。 我仲想话你不耻下问添， 我就系啦，不耻下问。我又问多句，我话其实有咩着数噶？佢话嗱，你登记咗咧就可以唔知几多蚊就储几多分啦。咁精明嘅我咧，我已经知道啦。呢句说话冇意思噶。譬如佢同你讲话五毫子储一分，一蚊储一分，或者一毫子储十分，但系嗰啲分我嚟做乜先得噶嘛？系咪先？ 嗱 呢个冇错啦，呢个先系重点啊。咁我就即刻再问多一句，再下城深层清洁咁我话。 咦，琴日好得闲喎你。 系我话咁啲分系换啲咩咁样？ 系啊，啲咩礼品换啊咁样。好啦，咁佢有冇讲嘅？嗱，因为过往咧都系煲煲餐餐最吸引嘅啲师奶们噶嘛，系咪先？或者太太们咧，好靓啊，哇，好咩事啊咁样。 跟住咧，佢好快嗰个售货员，我要赞佢，佢即刻背到啊！佢话嗱，唔知如果几多分咧就可以换到一包消毒湿纸巾。哇，我只眼即刻突出嚟，我话唔系嘛。跟住佢就话，如果你再有几多分咧，就可以换到。唔知係有一包咧，有嗰啲唔知咩食物啊，定係乜嘢嚟嘅？即係總之都係咧， 裝嘅，即係好似一啲袋咁樣嘅。 咪簡單啲，我全部都覺得唔吸引。 OK， 我聽到之後話：哇，咁啊，係 咪仲要好多分先可以？ 係啊，佢嗰個數額我聽到好大喎。跟住咧，我第一時間我就話：哦，咁唔使啦。然後咧，好笑嘅地方係，連個售貨員咧，佢都笑咗一笑。 佢好腼腆。 係啦，佢都腼腆一笑咧。我諗佢爭在咪話係俾你識穿咗啲。 但係唔係喎？問題係講緊咧，佢係好多間佢哋嘅連鎖。 冇错冇错， 即 系 好多其实有食嘢啦，有药房啦，佢即系度度都可以储呢个分噶。 但系我嗱，其他我就 唔难嘅， 唔难嘅。我冇研究过佢喺第啲食堂或者铺头度有啲咩着数咯。但系譬如如果喺我嗰间，我见到 我明白 你做咩咁样， 系啦。 咁我谂紧 多到唔要啦。 系啦，系咪定系男人同女人嘅分别咧？ 我唔系，我都唔会觉得吸引咯。 但你会唔会咧就主动问埋喎？咁其他地方嘅优惠就 如果我想了解，我都会了解嘅。但系如果听完你。你自己都喺度秒嘴嘅，你咁求其是但嘅人， 佢唔求其， 你我讲你啊，你都秒嘴。 咁如果你有啲消费优惠嘅，大家开心下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委会收到市民有关购入按摩产品之后的投诉，包括用后出现红肿或者购入之后无奈就发生故障。消委会说有市民用大约5000元购买脚部按摩机。 首次使用之后小腿红肿，向分店反映之后，职员建议他求医。医生话是受压之下出现轻微皮下组织出血。那名顾客向分店要求退款，公司要求出示医生证明，协调一个月未有结果，经消委会调停之后退款。亦都有市民用28,000多元购买一部按摩椅，使用之后出现杂声，四个月之后检查发现内部零件滑牙，事主要求更换按摩椅，公司质疑事主使用不当，不会换货，但是免费更换零件。消委会建议市民小心使用按摩产品，谨慎调节力度，以免受伤，并且留意产品的保养条款。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现时本港每日的新型肺炎确诊人数仍然维持双位数，暂时未是放宽防疫措施的时候。新个案之中，不少源头不明，反映病毒已经深入社区。当局将会推出的全民自愿检测计划，并没有家居令配合。如果放宽晚市堂食，会令到现时的防控工作成效打折扣。许树昌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明白政府要平衡经济和市民需要。如果政府要放宽晚市堂食，必须执行严格规定，例如限定每台最多两人，进食时间最多一至到一个半钟，以及分开送餐和收碟人手等，以防止交叉感染。天文台说，现时位于吕宋附近的广阔低压区会在下午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并且在未来两三日横过南海北部，移向广东西部至到海南岛，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热带气旋，但是强度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那个广阔低压区对香港天气的影响。天文台预测今个星期中期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向幕僚透露，期望大选之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高峰会。报道指出，相关官员正是商讨时间和地点，不排除下个月在纽约举行。特朗普期望到时宣布美俄就限核武谈判取得进展，并且会进行文件签署。不过有白宫官员忧虑，在大选之前与普京会晤，将会加深外界质疑特朗普与俄罗斯有不寻常关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79点，升296点，总成交金额46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5点，升1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1元，升4.5；小米集团16.44，升1.1；美团点评219.4，跌4毫；阿里巴巴246.2，跌6毫；中国平安85.4，升2.3；中国人寿19.84，升6.8；盈富基金26.16，升3.6；港交所373.4，升5元。药明生物165.9，升4.5；中国恒大20.05，跌2.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55，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5，人民币6.942， 英镑对美元 1.311， 欧元对美元 1.187，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145 点，跌144点。港金现价报17,95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40.64美元，卖出1,94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方便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海旋门一带都是挤塞。观塘的协和街来回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就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車多少少。咁啱啱收到個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窩打路道咧，係有反貨櫃車嘅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大擠塞。重複多次咧，就係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窩打路道有反貨櫃車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車線係封閉，一大擠塞，經過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红棉路美丽酒店上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去维景湾畔，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31 边度陪你同游恐龙国度。 小朋友畅游史前大动物，逢星期二晚7:15 ，Harry 哥哥快乐农庄，恐龙在哪儿？ 捐窿捐啊！发掘香港恐龙足迹，逢星期一晚一上8:30，恐龙大发现， 重塑史前世界，打破对恐龙嘅一贯印象。逢星期五晚9:30，零距离科学史前系列， 港台电视31，恐龙出没注意。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不知道是不是他对得我耐，所以将我的东西都感染到他。估不到他这个小男人，即是他刚才说师奶佬，那个挺好名的师奶佬，他都会即停下来给人家去sell，你转不转做会籍，可不可以加入这个计划这样。但是他竟然不推却人家，还要站在这里问人家有什么优惠先，有什么着数先。啱啊，开始有进步啦！呢位住家男啊，呢位师奶佬咧，佢有进步，因为真系好多师奶仔都系靠呢积分嚟换好多嘢翻嚟噶，因为真系悭咗好多噶，系啱啊！但系系咪够个个计划都系咁着数咧？又真系唔系嘅。我今日俾个赞你，系啦，因为每人有一个赞咧，个人都开心啲嘅。赞你今日呢个师奶佬曾志豪。 冇错，呢、這个故事教训你咧，唔好咩都做 yes man yes man 啦。你其实只要问多一句咧 why。或者 how 咁，我谂咧就已经可以避免好多无谓嘅损失。啊，当然啦，我唔系话你个优惠咧完全冇用嘅，不过只不过对我嚟讲咧，真系觉得有啲唔系太吸引。如果你话嗰啲积分咧系可以换到第二啲嘅话咧，我谂我个人会高兴啲嘅。例如可以换波鞋啊，换波衫啊，所以你话咧，大家要求嘅优惠系唔同嘅。唉，而家呢个时势做优惠真系好艰难嘅。不过我亦都要同啲听众道一个歉，头先好快已经有朋友 WhatsApp 我，豪仔点解你仲要播嗰只歌啊？已经洗咗好多日脑噶啦，对唔住对唔住，播翻原作咧，希望令到大家开心啲咁解啫。嗱，讲一单体育消息啊，咁啊，前日咧呢一、這个即系拜仁斗巴赛咧，虽然我好耐冇睇波啊，但我都俾咧好多朋友咧嗰个洗版嘅信息咧就惊吓咗，因为我见到个比数，哇，都有啲夸张。拜仁对巴塞欧联八强，最后比数是咩啊？八比二，重复是八比二。哇！我话嗰队是巴塞，啲人就话啦，唔是巴塞嚟噶，嗰队是山西，唔系嗰队叫做咩巴塞豆腐队啊，即系少林足球里面的山西豆腐队一样，八比二，真系嗰队亦都唔系叫拜仁慕尼黑，嗰队叫做拜仁咧慕尼黑，系揿住你嚟黑咁样，点解会咁犀利嘅咧？咁当然啦。用网民嘅智慧咧，佢哋有多一个潮语啦，佢哋就话啦，拜仁慕尼黑咧变成咗伴虎啊！啊，你明唔明咩意思啊？哦，佢嘅意思系话拜仁咧就变成伴虎，一去到巴塞禁区咧就会讲一句巴塞，我要进来了，就已经可以入到波啦。OK， 呢个就系大家睇完之后咧觉得即系好可怕啦。然后大家就问啦，巴塞今非昔比啦，血洗巴塞啊！美斯系咪已经即系最后一次嘅球王光环都冇埋啦咁样？咁大家喺度哭波桑啦，有好多唔同嘅指责啦。但我发现咧，即系我呢啲已经好耐冇睇呢啲波咧，好中立，我觉得个人好超然啊，就冇买波。我睇呢个悲伤之外咧，我就见到喜讯嚟嘅。咩叫喜讯呢？因为终于咩叫做无敌蓝队痛定思痛咧？曾经呢一个可以被誉为叫宇宙巴塞，哇！真系地上最强，宇宙最强。即系佢哋嗰啲人工咧，啲数目字啊，嗰啲零啊，真系宇宙最长嘅。咁但系咧嚟到近况咧，就真系唔会放月下嘅。咁但系咧，由于佢始终仲有几个即系名气大嘅球星喺度咧，咁可能啲管理层都会觉得冇嘢嘅，冇嘢嘅，烂船上有三分钉，一日有美斯就一日有希望咁样。咁但系直至咧而家咧输一个咁大嘅比数出嚟咧，终于你就会知道，原来真系光辉不再啦。原来你真的要想下怎样迎接你的未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即等于我们呢做不同的工作呢，身处不同的环境呢，如果你永远都在这里记住就说不是我没东西，我有很多光辉，我还有很多本钱的话呢，可能你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深刻的教训呢，又或者是一个反省的。但现在譬如巴塞他终于都大大件事就不行了。他就呢没有了这个所谓的即光环之后呢，佢就要諗啦，我见到几多嗰啲唔同嘅球评啊、网民啊，全部都点出好多问题啦。特别係呢有一啲係纯粹战术部署呢，就真係交俾佢哋啲球评啦。但有啲呢都几有社会意义㗎喎。例如佢就会话啦，即食嘅文化实在太过喺个足球世界出现啦。咩都要买嗰啲呢 ,plug and play 呢，即刻就可以买到入嚟用嘅球员。但你嘅青训呢冇咗喎。佢话青年人係我哋嘅未来希望嚟㗎嘛。真係。唔单止你话一间公司、一个社会、一个球会，真系每个地方青年咧都系好重要嘅资产嚟嘅。咁但系佢哋都话：喂，唔系，巴塞咧好多青训嘅产品踢嚟踢去都上唔到一队嘅。咁你话啦，你系啲僆仔，你都走啦。嗱，呢啲全部都系咩咧？系有益有建设性嘅建议嚟嘅。所以咧，我觉得如果你系巴塞嘅球迷嘅话咧，唔好喊，唔好伤心。唔系你喊啊，应该嘅，输到咁。但系你唔好伤心，伤心都可以嘅，但系唔好绝望。因为有呢啲检视，应该咧未来就会充满希望。即系佢衰到咁，佢就算系清训又好，买球星都好，我谂我都会，佢应该会更加咧毫不犹豫嘅。所以咧，我哋要喺危机之中见到转机，一场大败可能就系为佢未来胜利咧做铺路嘅。我会唔会太乐观呢？咁呢个时势保持乐观嘅希望系好嘅。希望巴塞啦，同埋所有曾经都拥有过光辉嘅地方。我哋可以继续展现翻呢一种潇洒嘅踢法啦吓。 风头火势，佢话我跟得佢多，所以嗰啲优惠咧就可以精明少少。但我头先好快收到啲信息咧，佢话唔系豪仔，你睇漏咗啦，佢仲可以换到第二啲好嘢噶。我使唔使 forward 呢段 message 咧俾阿田你啊？因为可能阿田佢都走漏眼嘅。我承认我哋两个咧话就话好似好精明，但系我哋其实唔系咁醒嘅啫。桂花田， 哎呀！讲一半唔听一半，咁原来嗰间系咁少，其他都我都话佢有其他连 咗。要唔要我 forward 俾你啊 ？forward 你睇下几只两只眼一动咁咩？只眼都出现咗啦，真系。 嗱，上个星期咧又用咗啲时间咧讲咗关于各区街童啊。通街打初中生无法无天要正视之外呢，之后呢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报章报道了一个家长如何身教自己的小朋友。不同的父母教导的方式是真的会有出不同的小朋友。说话的方向会是怎样呢，直接影响下一代的。在台湾呢，他有一个呢在路边维修路的工人呢，他有一个故事就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在户外工作，尤其是在个修路补桥的人或者地盘工友呢，就是晒雨淋风吹雨打的。台湾这个叔叔呢，他就在路边工作，一个做老师的妈妈呢，他就揸着个电单车车了他的小朋友途经那里。看到那个叔叔呢就好说了咁啊，见到个叔叔咧，个小朋友就好奇地啦，停低啊，想望下叔叔。原来叔叔咧就喺地下画紧白线。咁啊，但系跟住咧停低嘅时候咧，咁啊望住嘅时候咧，阿叔叔咧就同个小朋友讲啦：，小朋友，你要好好读书啊，唔系咧就好似叔叔咁，就喺呢度翻工啊，好热啊咁样。俾着你听到呢个信息嘅时候啦，个叔叔咁讲咧，你会有咩反应啊？认同佢嘅说话，即系同个小朋友讲，系啊，你记住啊，你唔读书就好似阿叔叔咁噶啦。定系好似呢一位做老师嘅妈妈咁讲咧？个妈妈就同个仔仔讲啦，其实阿叔叔咧好厉害噶，睇落咧就好似好简单嘅工作喺度画线。其实真的要练习很久才有这个专业，画白线画得那么直又画得那么整齐的，我们要向叔叔学习。还有那么猛太阳，叔叔都在这里补那条马路线，那么辛苦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护市民的安全。哇，看看跟刚才我说，你记住不读书你就会好像叔叔那么辛苦的了，定系好似呢个妈妈咁咧，佢真系有教养啊！老师咧，这个老师妈妈咧，除咗咧就正向咁教佢嘅小朋友之外咧，佢仲关心埋叔叔啊！点解呢个叔叔会咁讲嘢？觉得自己呢份工好卑微咧？原来之前咧有个妈妈咧，都系一个老师，又系途经见到佢咧，就喺度画白线嘅时候，佢就同佢个仔讲话：嗱，就系啦，唔读书啦。唔读书就会做呢啲工噶啦，嗱，你真系要好好读书啊！咁，哇，个叔叔咧，成日听完之后咧就好唔开心，但系咧就多得咧呢个好好教育嘅妈妈咧，佢就话好多谢佢身教呢个妈妈咧对佢嘅工作嘅尊重。大家有睇到啦，同系老师，同系一个修路嘅叔叔，同样嘅教导自己嘅小朋友。可以有好大的分別噶，咁啊做人父母咧，其實係好似好容易咁啊，有生育能力其實你點都得噶啦，咁啊即係呢個係一個目的啦。但係自問自己有冇咩智慧啦、能力啦、教養啦、耐性啦、品德啦、心機啦，去教育下一代啊。嗱，有個群組叫做生仔要考牌咧，我認真覺得佢講得好啱嘅。既然結婚咧，之前有啲夫婦咧都會去婚姻輔導上一上堂測試下。咁做父母之前，係咪更加要考核下佢哋係咪合資格做媽媽、做爸爸先呢？ 要如何告訴你，我是最幸運的人？走在人海茫茫，就等待一个眼神。不早不晚，时候到了就发生。 遇上你认识你每一秒都是真的，从前所有等待今天已经值得，错过的事错过的人让我承受，也让我能够为你做更好的人。当我看着你看到了天地，比问长久比长路长恳，是你让我不再怕，一切只是个过程，哦，心动一时感动一生。我很想告诉你我是最幸运的人，我无理取闹时你就给我一吻，有笑有泪有得有失有起有落，人生才完整有你，我找到平衡。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啊，秀恩佢。我 哎呀。 早晨，细眼仔。佢不过今日佢唔翻啊。 嘿嘿，我系细眼仔啊，我而家去咗食蟹啊，我唔做你哋玩啦。 你唔好咁啦，佢除咗食蟹都有食其他嘢。 咦，我而家去咗食蟹啊，唔同你哋玩啊。 哎、又系咁样真啊。好似边个嚟噶？呢个秀恩佢嚟喎。 秀 恩琪啊，你咁快唔记得我个名啊？ 有好多角色。啊，秀恩琪，我问你 啊， 考你一个字啊，睇你识唔识写啊？ 好。 感冒个冒字。 感冒个冒。 即刻讲。 咁咪上面一个扁啲嗰个日咯，跟住下边一个木咯。 好嘢，你真系错嗰个嚟噶。 系啊，我都错啊。点解啊？ 你都估唔到你自己错咧。 冇错啊，感冒个冒。 啊，谂真啲。你谂真啲，哦，原来呢个新闻都系咁讲噶。佢话咧，大部分有90%嘅人， 我唔信， 个冒字系写错嘅。 我唔信。 你嗰个日字系真系扁咗个弱字咁啊嘛，即 系 古时个弱字咁啊嘛。 系咯，我原来唔系噶。 原来真系有好多人咧会写错呢个冒字噶， 系啊， 原来嗰个咧上面嗰顶咧唔系 日 字， 即又唔系弱，又唔系日， 又唔系弱字啦，即系我哋将个日字揿扁咗，变咗个弱字啦吓，古时嘅字啦，古字古弱咁样嗰啲 啦，系啦系啦， 但系其实嗰个系个月字嚟噶， 疏特斯因为佢唔埋口嘅， 系啊，佢唔埋口嘅， 我真系错，真系由细我由细感冒到大都错。 咁咪就系咧，你仲话你自己系个病坏， 系啊， 连自己个感冒个冒字都唔识写。 咁我哋要讲清楚系点写咯。 嗱系啦，原来感冒个冒字咧，上面嗰个唔系嗰个扁嘅日字，系一个月字，所以系嗰两画系唔埋口噶。咁咧，点解系讲个月字咧？咁佢就话其实咧呢个字咧系一个象形文字、哦。古文嘅象形文字咧就觉得佢好似一顶帽咁样啊。咁咧，所以咁点解会系个月字？佢话中间嗱，佢外面嗰个框框啦，系咪系一个帽咁样笠住啦？咁跟住中间嗰两画咧，系就系话咧系一个。帽上面嘅装饰嚟噶，系啦，咁所以古时咧，嗰个呢个字咧，系亦都系等于一顶帽咁嘅意思噶。 即系佢系哦，因为 帽啊， 即系其实佢隔篱如果有埋个根字咧，咁咪真系嗰个一顶帽个帽咯。 而家先至系，因为 咧以前帽其实都通嘅， 就冇系啦，就系、是、用一顶帽就系用呢个帽字啊。咁、 哦、 后来咧，点解会改咗要加咗个根咧？咁佢就话啦，因为啊，嗰、那个帽字咧，好多意思啊，喺其他词语里面，譬如冒险又系佢啦，感冒又系佢、啊，咁佢觉得咧好多字咧，佢都需要佢嘅时候，不如分工啦，连顶帽你唔好啦，我加条根俾你啦， 就可以分得清楚啦。 系啦，就将个帽字同佢分工啊， 哦、 所以咧，我哋下次写个帽字，我真系估唔到你系错。 会啊，我都唔知道，原来佢唔系一个日字嚟嘅添， 系 啊。 咁所以我哋下次记得写。个帽字咧系唔要黐埋上面嗰个系个月字，下低嗰个系木啊，即系啊睇嘢眼嗰个木啊。 因为咧，你知唔知啊？我 连 打仓颉咧，我都系用日月山咧就打到佢啦。 哦，系啊。 咁于是乎咧，我就唔会知道咧，佢系应该用个月字咯。因为如果打个月字咧，仓颉可以就咁揿个月噶嘛。 啱啊，系 啊。但系而家呢个咧，我系打日月山咧，都会出现个帽字咯。 咁、那个月字就系、 是、月亮下边咯，一个木啊嘛。 哦 系啊， 咁、那个山都系噶， 山咪就 系 嗰个后边、 啊、 下边 咯， 下边咯，尾马咯。 OK， 咁样头个 头系日咯、 哦， 但我觉得好好啦，我哋而家学识咗啦、 啊， 原来系个月字嚟嘅。话俾你听，你每个月都会感冒。 喂啊，唔系咁 就唔系日日都感冒， 争 好远啊，系啊。仲有咧，仲有咧，仲有咧。 系啊系啊，嗱，仲有一个咧就系、是。个周字 边个周啊？ 哈哈，姓周嗰个周。 姓周死啦，好惊添！ 姓周个周字点写个？ 我知道你系问穿头定唔穿穿底定唔穿底？ 你话俾我听个周字点写先？ 死啦！我系唔穿底咯，我系框土口咯。 框土口。 土口 咁你又啱喎、 啊，我啱啊，好似 其实唔系穿唔穿底，因为好多人都写个士字噶、 哦， 中间唔系土，系写个士字。 好彩攞到一分啫，真系 系 周土口， 系 咪框土口啊？ 框土口系个周字，咁佢又冇讲咩原因啦，总之个正字系咁写啦。 系系 好啦，另外个肺啊， 你啊， 嗱， 好在我 够 快啫。 肺炎个肺， 唔系咁咪你嗰个肺容量大啊嘛，就咁大声讲嘢， 系啊，个肺字又点写啊？ 啊呢、這个考功夫啲噶， 哎呀， 嗱就系、是、玉字边啦，即、就、系、是、个月啦，咁然后咧一点一横啦，咁跟住咧下边应该系个根字嚟嘅。根字嚟嘅， 即系一个好似 屎字， 屎字， 又 错 啦，又错啦， 即系你觉得系一个玉字部咧，即系我哋叫月啦吓， 系咯， 嘅跟住隔篱一个咧屎字 系 咪？ 系啦系啦， 哦， 又错啦。 咁你觉得你错喺边度咧？ 应该坐喺隔篱，可能唔穿顶嘅。 哦，系穿顶嘅， 系、哦、穿顶嘅， 不过系唔系一点一划？ 哦，系咩啊？ 嗰、那个屎字啊，嗰、那个系。严格嚟讲，佢唔系叫屎字咧，即系嗰个咧， 佢系连住一个十字落嚟嘅。 啱啦， 呢次今次啱啊，因为仓颉系打个十噶。 咁点解你？ 系啊，如果仓颉咧，你打月咧，跟住就十十咧，先至会出呢个噶。 咁系啦，咁点解你会系打？你会写字一点一划啊？咁咪错咯。 系喎、 哦。啊，系啊，个废字记住系玉字部咧，隔篱嗰个唔系一个屎，唔系城市个屎， 系、啊、 一个十字，跟住咧中间又有一个框咁样 嘅。咁你而家仓颉呃我嘅，个母字咧又打日就得、啊，个废字咧就打月十月、啊。 哦。 点解会咁样啊，肥妹仔？ 可能仓颉， 我想揾仓颉算账得唔得啊？ 哦，又系，佢真系 我要揾佢算账。 裴俊三早上进入东京庆应大学医院，报道引述首相官邸相关人士表示，为了在休假结束之后的健康管理方面做到万无一失，安倍决定利用暑假进行一日体检。报道引述安倍身边人士表示，今次是属于常规体检。南韩新增19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88宗属于社区感染病例，累计全国有15500多人确诊，305人死亡。首都圈的感染群组人数仍然在增加，其中首尔市有89宗，京畿道有67宗。 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系为吕宋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94点，升311点，总成交金额57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4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5点，升1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1蚊，升4.5；小米集团16.5，升1.14；阿里巴巴244.8，跌2蚊；美团点评220蚊，升2毫；中国平安85.95，升2.85；中国人寿19.98，升0.2；盈富基金26.2，升3.8；港交所374.8，升6.4；药明生物165.3，升3.9；中国恒大19.82，跌2.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5，瑞士法郎8.525，澳元5.575。加元5.852，新西兰元5.072，欧元9.1896，每百日元对港元7.2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75。日经平均指数报23,145点，跌144点。港金现价报17,95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7美元，卖出1,943.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三宗交通意外，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由于有反货柜车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咗丽翔道去渡船街咧就挤塞，车龙咧就啱啱喺3号干线嗰个分叉位噶。咁重复多次啦，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丽翔道去翻渡船街咧就挤塞，龙尾喺3号干线出口嗰个分叉位。咁另外啦，伟业街天桥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启泰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排到去九龙湾体育馆对出。伟业街天桥啊，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九龙湾体育馆。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彩云村嘅灯位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旧清水湾道落翻坪石近住彩云村一带咧就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的协和街下行落观塘道方向近住秀雅道挤塞，龙尾在康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红棉路美利酒店上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再重复多次，就是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反货柜车意外就刚刚清理好，但一带仍然是挤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二台通识六十秒。 Rebecca 在一间物流公司做文员，产假结束之后返回工作岗位，最初获批准使用办公室空置的房间和会议室习语，他对有关安排都觉得满意，因为两间房都是整洁以及令他有私隐。但是一星期后， Rebecca 就被派到仓库执行盘点工作，这个原本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上司跟他说只能够在仓库或者附近的商场习语，以及不准在办公室存放母语。再过几日，公司要求 Rebecca 翻返办公室工作，但是指明不准她处理私人事务，包括在办公时间内习语。最后 Rebecca 向公司辞职，以及向评基会作出投诉，指公司对她作出家庭岗位歧视。透过评基会的提早调停，物流公司同意向 Rebecca 发出道歉信、聘用证明书，还向她支付相当于两个月基本薪金的款项，个案得以解决。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小姐到了。 咁快到了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是兜了第五个圈了。 好快的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了。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啰啰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啊，大概而家十二分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风骚快活呢就有桂花田同埋曾志豪嘅阿祖咧就请假一天嘅。 系啊，不过雷暴咧系跟住我哋做完节目嘅吓，咁啊雷暴警告咧去到一点钟，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7%。 系。 好嗱，而家咧即系出埠咧，咁啊即系睇清楚每个 出埠真系好耐冇听出埠啊！哎呀，过埠新娘啲 friend 啊，真系哇！ 其他地方啦， 哎呀，出门啦， 出门啦，系啦，咁咧都要睇清楚咧。 我喺旧金山啊， 嗰个地方 喺旧金山度出埠啊。 Hello， 有冇啲拍来品来佬货啊？ 有人 出埠， 有冇洗大饼啊？ 洗大饼。 即是出门啦，系 okay， 出门啦。咁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咁跟住咧，你都要睇清楚咧，当地啊。究竟佢嘅檢疫係點噶嘛？ 啱啱啱。 好啦好啦，啱啱咧，呢個新聞想講幾日都講唔到啊！上個禮拜佢有個女仔，香港女仔咧，佢就去咗台灣。 係。 咁啊，咁台灣都係因為有特別原因先至可以俾入境㗎嘛，係啦，你啲 friend 都係啦。 係啦。 誒，唔係，如果即係你暫時唔可以用呢個去玩。 你唔可以去玩㗎，你工作都唔得㗎，你係真係要有特定嘅。 總之有特定原因啦，咁佢就去咗啦，咁樣。哦，跟住咧，咁可能佢真係喺度唔知。咪喺度住嘅，咁咧佢嘅房东咧，即系佢有个房东啦，佢租咗屋啦。佢房东知道，咦，佢翻嚟，即刻咧佢就报咗呢个叫做警局，系啦，佢又报咗即系通报翻。 佢先去咗台湾，跟住点啊？ 佢房东即系佢翻翻去同房东嗰度住啊，系啊，翻即系佢咁佢又租屋噶嘛， 系咯系咯。 咁啊房东就咦你翻嚟啊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即刻咧就报呢个叫做相关嘅机关啦，咁就话俾你听呢个女仔佢喺台湾翻嚟，唔系佢喺香港翻嚟啊，佢应该就其实要去要隔离14日嘅咁样啦。好，跟住咧警方收到消息，即刻咧就。是安排了一间旅馆给他入住，其实都啱的，都是可能要这样啦。跟住呢，你估期间发生什么事情令到这个女仔就走了出去呢他的法院那里，哎呀，去啊 他们我要上诉，我要上诉，我要提案，我睇提案咁样。 即系佢个诶，帮佢揾咗间酒店。 啱啊，系啦。 嗰间酒店全部都系疫区嚟嘅。 有啲咩问题出现，令到呢个女仔竟然哇，已经冇呢个险走咗去。 咁嗰间酒店咧就全部都系男人嚟嘅。全部都系。 即系嗰个酒店，酒店隔篱房嚟噶嘛？ 嗰间系时钟酒店嚟嘅。嗰间系专门有水床同埋镜房嘅时钟酒店嚟嘅。 其实又一神又试一次又无妨嘅。 唔系，可能佢成晚都听到啲鞋鞋系喺度练声咧， 音又嘈， 加音又差咧，佢又唔想瞓觉见到自己个样咧个镜度，系咪因为咁啊？即系所以佢投诉就话你冇理由安排去啲咁嘅酒店噶。 咁我相信人哋 打又旧喎，真系。 人哋佢政府又点都唔会安排呢啲地方俾人哋啩？ 可能佢唔知咧。佢以為麗晶大賓館啊嘛，安排咗係咪咁啊？ 唔係 呢個方向啊， 係 同間酒店設備有問題。 哦，都係嘅，不過冇咁極致啫。你係諗得太盡啦，你褪翻前少少幾格啦。咁其實咧，好多時香港人都會有啲咁嘅投訴，但係佢呢個 case 係咪可以咁樣？ 佢呢一個酒店冇自助餐食， 冇就冇啊，冇啲嘢嘅其實。 冇牀嘅，冇公用廁所嘅。 唔係都有嘅。 冇冷氣。 冷氣都 冇電視睇，冇 WiFi。 嗱。 呢个方向啦，我冇 WiFi， 呢个系一个重点。 系啊，冇 WiFi 就 唔掂啊。 就比较弱，佢唔系冇， 系即系弱啫， 好弱嘅啫。嗱 WiFi 弱其实都系一件事嚟噶嘛， 系啊 系 啊， 系咪先？喂，你话你几时先收到，几时收唔到啊？ 呢个我做证啊，我个 friend 咪去咗台湾啊嘛，因为佢屋企人有事啊嘛。 系啊。 咁佢话俾我听咧，喺嗰十几日里边咧，佢喺呢个酒店度咧， 嗰阵时要隔离， 佢要隔离啊嘛，佢真系同我讲，我就话。如果咧要 download 啲咩片咧或者咩嘅话咧，我做唔到啊！我做咩？我 WiFi 真系好差。佢点解要坐喺个窗口度咧？我上次咪喺度讲过咧，就话佢个 GPS 俾人唔以为佢走咗嘛。因为佢话佢真系太无聊啦，收得唔好啊，周围 feel 所谓傻我咧，坐埋喺窗边，坐埋喺窗边嗰度，觉得我真 系 好弱。所以可能系咪通例嚟嘅咧？ 唔知啊，嗱，咁佢就话 WiFi 好弱。弱到一个点，佢就话联络唔到屋企人，其中一个点。嗱、 okay ， 你个 friend 都仲好啲，佢可以头先话咩话，行到去个窗边怼个电话睇下， 看看會不會收 好啲 啲 咁样。 系啦， 佢呢间酒店房 系点啊？ 系 冇 窗 嘅，哇惨咯！ 系啊，佢就系基于呢两个好大嘅原因咧，佢话冇窗。跟住 WiFi 又弱，联络唔系冇系弱啊，联络唔到屋企人，同埋冇窗，我点样防疫啊？即系因为佢觉得系困住啊，佢觉得系困住啊嘛。 咁冇窗就同防疫冇乜关系嘅。 佢又觉得即系 话俾人隔离佢啫， 因为佢又觉得好局促，佢话跟住于是乎咧，攞住呢两种原因咧， 就去提法院啦。 系啊，佢自己走咗 pack 翻行李咧，冲咗出去台湾。 咁佢呢个 其实佢 呢个动作本身系犯法噶咯。 系啊，就系犯。 你 系 用犯法嘅方法去话人哋违规喎，而家 啱啊！佢咧佢真系犯法啦，跟住佢 pack 咗行李咧，就冲咗出去个法院度咧，跟住佢就话：我要上诉，我要投诉咁样。跟住咧喺度大吵大闹嘅时候咧，嗰啲法院嘅职员话：小姐，等下先，咩事先？咁样，因为佢 系 好激动咁样嘅。 系咯系咯。 跟住咧 冇 WiFi 啊，好弱啊。 系啊，咁啊，点解你会冇 WiFi 好弱啊？你系咩事？点解会入住酒店嘅时候咧？问啦，我系香港翻嚟呢度隔离十四，跟住咧嗰啲职员即刻弹开几下咧，跟住话：小姐，你冷静啲，等等先。嗱。而家咧系 你深呼吸，唔好讲嘢。 系啦，你等 下，我唔想同你倾偈。 系啦，佢话嗱，你企喺嗰个位置，你唔好喐。跟住咧，嗰啲职员咧系即刻 call 佢哋嘅卫生房，即系卫生署嘅职员咧，即刻同埋咧封锁线俾佢啦。跟住咧叫啲人咧保持佢哋，同埋小姐嗱，而家咧，因为佢去咗法院里面啊嘛，你唔该自己一个同我哋保持距离，行埋一边。行喺一个通风位置嗰度，跟住围栏拦住佢咧，即系框住佢，净系一个高度戒备嘅一个人咁样啊！ 梗系啦， 因为佢哋话咧，仲要叫啲台，你唔好近佢啊！嗱，行远少少啊，大家行远少少，要保持一公尺嘅距离啊，等等嘅嘢。佢话高度戒备啊！ 即系你知唔知道我如果系极台湾啲警察咧，我会同佢讲话，小姐你讲得啱啊，嗰间酒店 WiFi 弱啲，咁咪系咯。警署监仓 WiFi 好强，你要唔要嚟试下？你 WiFi 好好嘅，真系。 因为嗱，你咁啊，你谂下呢个事件，佢又冇错喎，我又觉得。 边个冇错啊？ 嗰个 女仔 投诉， 梗唔得啦。 你点能够违反检疫令自己走出去争取 WiFi 嘅啫？ 嗱、啊，又真系嘅。 你话你火烛啊，走得出嚟啦？ 可能佢系呢个动作极致啲，自己 太夸张唔得啦，真系。 我唔知佢期间嗱，佢又冇讲佢期间咧，又冇即系向住佢个酒店嗰度去讲话，可唔可以要求换房，而系冇获发一个换房嘅机会啦。如果唔系，其实就点可能就冲咗出去？呢个又真系唔得嘅。 因为人哋检疫嘅目的就系想你唔好即系乱嚟啊嘛。 啱啊啱啊啱啊！吓死佢我！啲職員咧，直話：嚇點解要咁啊？跟住後來咧，都好彩地咧，即係叫做同佢話咧，呢個叫做要隔離嗰個女仔咧，喺度街超過暴露咗空氣喺裏面超過九個鐘頭。 唔係咯， 但係結果。 我日你唔好影衰我哋先得噶， 结果都系最后咧都系俾佢哋咧叫疫管单位咧就安排去翻，好似去翻。 有冇罚佢啊？ 我唔知道有冇罚佢啊， 应该要罚啦，好、 啊、 惨噶。 但系佢 吓，如果你俾人哋以为我哋以后即系香港人过到去就话哦。香港人啊，没有 WiFi， 他们就跑出来啦。WiFi 大过天啊，即系恋爱大过天就算啦，你做 WiFi 大过天、啊。 其实我觉得即系佢有呢、這个谂法咧，其实即系可能真系焗住十四日。你谂下 WiFi 弱同埋冇窗嘅时候咧，你话一日半日咧，我都可能容忍你，因为可能我可以出街。但系十四日困喺里面，可能佢啲人都癫嘅、 啊。都唔好， 咁可以 唔好走出嚟啊？ 系唔可以走出嚟？ 唔好走出嚟、啊。 你系从正途嘅方法要求换房。 你要求台湾个酒店换部新手机俾你都仲得啊！但你唔好走出嚟啊！ 哇，真系 走出嚟你输啊！ 同埋犯法噶嘛？ 原来你在凌晨时放开双手转身去，是否不想说你不爱我，怕有点心虚？还是太有默契了，反而变得没兴趣。不用害怕，我都明了，慢慢把我忘了就好。我可以让你自由自在，自己慢慢走。我可以假装不闻不问，不会再挽留。我不会像背后另一样站在你左右，只希望去一趟旅游，带我不完整的心片片散落太平洋，随风飘去孤独大西洋，迎着大浪冲进印度洋，看不见北极海阳光。也许寂寞习惯，可是流过泪的脸庞还有一点点烫。坐在井底，以为你就是我的守护星。没有了谁，这地球依然还是转不停。在我心中一直有声音，没有去聆听，跟自己好好的拥抱，没有路标往前跑，终于看到太平洋，随风飘去孤独大西洋，迎着大浪冲进印度洋，看不见北极海。 何韵诗出走太平洋啊。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拜会人。 承接住頭先阿田咧講呢一個香港女仔咧去到台灣嗰啲檢疫嘅風波啦，咁我個 friend 咧啱啱佢都喺台灣翻到嚟香港啦，咁佢而家要先喺記得佢係先喺亞博嗰個酒店度留一晚先嘅，咁就同佢做一個測試，就睇下佢一陰定陽。 點解佢唔使去嗰個酒店嘅？ 佢咪酒店咯， 九龍城。 佢唔係 你話去亞博一晚啊嘛？ 佢好似亞博啊，我記得佢係話。 因為有啲咧會係去九龍城一晚住一晚噶嘛。 係啊係啊，咁咧佢就話咧而家就等陰或者陽。阳个结果咯，咁、如果系阴性咧，就可以翻屋企。咁如果阳性又唔好意思啊，入医院啦。咁佢话晏啲就会派彩啦。咁我就问佢喂，咁你系喺 佢而家等候中啊？ 佢等候中，佢十二点先派彩。系啦，咁头先佢同我 WhatsApp 嘅时候咧，佢 咁佢亚博一晚，咁咪好辛苦咯，冇得瞓咯。 嗱，我都惊我睇错，因为 其实佢应该 我净系知道佢瞓咗晚，又睇下究竟系边算 先。佢喺亚博嗰度可能就做咗检测，跟住就送咗去九龙城噶啦，应该。 啊，系佢喺九龙城噶，傻佬傻咗添，傻佬傻佬，系啊，唔系阿博啊，九龙城啊，真系。好啦，咁咧，然后佢就话佢做咗嗰个深喉唾液，就甩口水嗰个嚟嘅。咁我就先我问佢， 好啲喎， 好啲， 撩鼻嗰个真系极痛噶嘛话。 咁然后我就问佢，喂，咁点样甩法啦 ？O 唔 OK 啊？佢跟住咧，佢就讲咗一样嘢，几好笑。佢话咧，系啦，佢话咧，佢哋就一间间即系类似独立咁样嘅板间房咁嘅东西咧，咁你入到去就甩啦咁样。佢话咧。佢同倉一齊掠口水嗰啲人係咩人嚟嘅咧？ 咩叫同倉？ 即係同期啦，嗰度啲人咧。 同一陣時。 係啦，一齊掠嗰啲同掠嗰啲係咩人嚟嘅咧？ 同掠同煲。 係咩人嚟嘅？ 係咩人啊？外 平時你見到好開心嘅。 工人姐姐。 唔係，你平時見到佢哋好開心嘅，特別男士。 機師。 男士 啊嘛，咪機師。 男士見到佢會好開心啊、 哦。空姐。 冇錯，空姐咁樣。咁、但係呢個情況之下，見到空姐採樣。有啲咩嘅分別呢你覺得？即係一個空姐， 因為其實空姐嘅嗰、那個，其實佢見到人哋喺度攣談嗰個動作， 睇唔到嘅，聽聲嘅啫。佢、有個板隔住嘅，係、啦。 即係你會見到，即係嗱，我自己都幻想自己係空姐， 咪咯。 我都希望梳咗個髻啊， 我幫你 有個 有背景音樂啊。天氣不似預crack you， 黑姐，黑姐你做咩？黑姐去 crack you， 佢可能我檢疫人員， 所以係啦 ，holiday crack you 哇，係，但係。你觉得系咪咁啊？ 其实咧，我觉得可以尽善尽美啲咧，可以日本人咧，佢厕所咪有个掣揿喺度，揿喺播音乐嘅，即系以免女男厕冇嘅咩？ 贝多芬好冇？ 唔系，咁其实系咪都应该？ 即系专柜客户服务区，全部少女都要向嗰边啫。嗱、 即系话你个朋友。佢喺一格，当系 A 格啦， 系啦， 啊 B 格咧就 系全部都 系 空 姐， 系啦 ，C 格都系， 都系空姐， 跟住咧， 系啦， 咁样， 你觉得啲空姐会点咧？ 吓，有得 feel 到佢点咧？ 系啊， 吓佢直情 feel 佢点咧？佢冇睇到噶， 嗱，佢睇唔到嘅，佢同我讲啦， 好似佢嚟嘅咩都， 佢听到声啫嘛，但系点样听到声都好得意喎，空姐嚟嘅，佢望到佢哋全部大家入嚟， 十个都系空姐， 系啦，入嚟嗰个区啦，做测试啦。佢話咧，佢係男人嚟噶嘛，佢咪梗係係唔係都 crack crack too 咧？即係佢嗰個動作咧，就等於好似即係阿伯咧彈， 明啊， 大家明曬噶啦。 其實都三部曲啊， 係啦，其實都因為要咁樣先準啊。你深喉唾液咧，佢話你就咁攣口水唔同噶嘛。 口水係啊，因為點解佢要喺 佢後來仲要稀釋嘅？又如果呢種檢測方法咧，但係佢話咧，佢聽到所有空姐咧都係好斯文。冇卡 two 哦， 系啦， 一嚟就 two 啦， 系啦，即系佢话 即系一二三冇嚟，一嚟三啊啦。 唔系因为我谂你讲得啱啊，你作为女士咧，你点都有啲即系唔好意思咧。你话如果你匿埋间房冇人知咧，你卡 two 又话啫，个个都会 feel 到你喺度喎。 我觉得佢可能会系咁样，即系啲空姐 咁讲啲咁样。可能系即系 斯文好多。 你啦嗱，我如果叫阿桂花田当住大嘅电波，叫佢扮一次吐痰，佢最多扮到点啊？ 咪即刻 two 咯，我唔会咁样。 佢都唔会咁，佢都唔肯噶嘛。 应该系嗰只嗰只咯。 哇，咁咪同呢口水讲过冇分别嘅啫。 咁点啊？ 冇啊，佢就话佢听到咧，冇空姐好似佢咁样咧咁粗声粗气。咁然后咧头先 系咪真系男性女性？ 系啦， 我真系 真系 会。 然后大家咧头先就喺度即系私底下疑惑咧。咁我哋唔系专业医护人员嚟噶嘛？但我哋嘅疑惑就系。咁其实准唔准噶？即系佢咁斯文咁掠咧。 桑姐真系好斯文，咁咪 coffee or tea？ 我话掠咯，系啦，coffee or tea or pearl 咁样。 系啦，哇！不过呢个画面啊，佢掠得唔够深入咧，你又惊唔知准唔准？佢掠得太深入咧，出到嚟你见到啊，先生系我间提供 service 俾你啊， 唔好意思啊， 都系健康紧要啲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货柜码头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急增，货柜运输业职工总会主席陈迪首相信确诊数字未见顶。据他了解，爆发疫情的宏记港务，所有员工已经被送往隔离检疫，休息室已经被封。有关方面已经安排新公司暂时接替宏记的工作，并且增设货柜休息室。陈迪首话，码头货运人员一般工时由24小时至到72小时不等，期间必须休息。他又话，据了解，休息室内的床褥属于共用，不清楚清洁次数，很多时候几十人同处休息。睡觉的时候可以头顶贴头顶，或者容易引起传播。陈迪首又说，正是接受14日隔离的宏记员工都是日薪，检疫期间将会手停口停，建议当局向他们每人派发10,000元应急钱，同时希望外判商增加休息室，并且在室内增设分隔设施，减低传播风险。有报道引述消息说，政府有意放宽晚市禁堂食的限制，例如推迟晚市禁堂食的时间。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暂时未是放宽防疫措施的时候。新个案之中不少都是源头不明，反映病毒已经深入社区。当局将会推出的全民自愿检测计划并没有家居令配合，如果放宽晚市堂食限制，会令到防控工作成效打折扣。许树昌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政府要放宽晚市堂食，必须执行严格的规定，例如每台最多2人，进食的时间最多1至1.5小时，以及分开送餐和收碗碟的人手等，以防止交叉感染。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是否放宽晚市堂食限制，关键在于有没有更有效执行的预防感染措施。但是现时由等候检测结果时间、食肆员工免费检测安排以至个案追踪等，同疫情七月初爆发的时候未有改变，在问题解决之前暂时未见到有利条件放宽防疫安排。消委会测试77款预先和非预先包装薯片、虾条等香脆零食样本，当中有70款含有可致癌物质丙烯酰胺，以预先包装薯片和薯条的平均含量最高，其中9款的含量超出欧盟法规基准水平。另外，近乎全部预先包装薯片和薯条样本属于高脂肪的食品，当中3款的总脂肪含量比食安中心所定的高脂食物参考水平高出1倍有多。消委会说，丙烯酰胺是一种有广泛工业用途的物质，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归类为可能令人类致癌，建议本港参照欧盟做法设定丙烯酰胺含量基准水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01点，升317点，总成交金额65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6点，升7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2点，升2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1.5，升5蚊；小米集团16.62，升1.28；阿里巴巴245蚊，跌1.8；美团点评220.2，升4毫。中国平安85.9，升2.8；中国人寿20.05，升8.9；盈富基金26.18，升3.6；港交所375蚊，升6.6；药明生物167蚊，升5.6；中国恒大19.84，跌2.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57，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5，人民币6.942，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2点，跌177点。港金现价报17,95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94美元，卖出1,94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有反货柜车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主要影响到丽翔道右转翻去渡船街挤塞，龙尾去到三号干线出口分叉位噶。重复多次咧，就系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咧有反货柜车嘅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丽翔道右转翻去渡船街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去到三号干线出口嘅分叉位。咁因为交通意外嘅关系啦，而家所有车喺窝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系不能够左转入去渡船街嘅。窝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嘅车咧，不能够左转入去渡船街，咁经过留意啦。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彩云村灯位都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彩云村灯位呢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啫。咁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启泰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伟业街天桥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启泰苑一段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红棉路美利酒店上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的耳机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这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到人妻信箱。 喂，嚟啦，那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到人妻信箱开始。 星期一广播到人妻信箱又嚟啦。嗱，对于咧好多女人嚟讲咧吓，当个男朋友啊或者老公啊有揸车嘅时候，都会知道啊，司机隔篱嗰个位啊系即系嗰个位啊都明啊吓，啊绝对系一个唔容许其他女人侵犯嘅神圣区域，即系等于你个厨房一样。最近我哋嘅女主角，我哋嘅 Francois， 佢竟然遇到一啲情况啊，唔知当佢啊俾另一个女人不断咁挑战呢个专属座位嘅时候，究竟佢有冇咩反应呢？而你哋又冇有呢啲咁嘅遭遇呢？吓， 哎呀 ，Prime！ 哎呀，你粗手粗脚噶！ 哎呀，唔好意思咯，哎呀，嗰啲杯打烂咗唔紧要啦， 系咩？系咩？ 喂 ，Francois， 你好叻啊！ 做乜嘢啊？ 呢间米芝莲啊嘅餐厅吓，成日都呼噶，咁好难 book 噶。听讲仲要大半年前先可以 book 到呢个窗边位，好犀利啊！你上个礼拜约我，今日就有台咯。 哦，系啊，因为 咧，你使咗咩手段啊？ 我咧就将我哋两个人真合。照咧就俾咗餐厅睇， 做咩啫？ 佢一睇咧佢就话啦，唔系佢一睇就话啦，哦，你同妈妈食饭啊，咁我留个位俾你啦，哦，咁咪即刻有位咯，傻猪嚟嘅。 定系佢见到系我嚟同你去食饭，所以即刻俾个位你啊。 哎呀 ，anyway， 其实就咁样噶。 做咩啊？ 系我 Honey 啊，我男朋友啊，就拜托佢个女秘书帮手搭上搭。找埋佢阿妈、佢阿爸同埋佢四姨婆、三表姐，咁啱识呢间侍应，咁咪 book 到咯。 识呢间侍应就有位噶啦。 系啊， 原来我以为你识老板添，哎呀，真系辛苦你啦。啊，知唔知咁样？你个男朋友个女秘书都真系做得到嘢啊吓。不过我睇电视剧咧吓，通常讲嗰啲年轻才俊咧，都会偷搭嗰啲俏秘书噶，你惊唔惊啊？ 岂有此理！我讲起我就火滚啊！攞张台嚟，攞张台俾我拍下先。 冷静啲，冷静啲。咩事啊？咩事可以令到我个 Francois 咁激动啊？你身经百战噶啦噃！ 哎呀 ，Rosalind 啊，你都识讲啦，俏秘书啊嘛，佢系俏秘书，我唔介意。你自己望下张相，同你一模一样噶。 What？ 我真系嬲啊！ 咁咪靓咯。 系啊，同你一样都唔知丑啊，真系 咩唔知丑啊？ 你话自己靓系咪真系唔知自己丑啊？咁咪真系靓咯！ 哎，我哋真 系 好姊妹嘅，真系。 哎呀，你明唔明啊？ 咩啊？ 嬲啊！ 嬲咩？ 佢放工咧，似熟埋熟噶，呢点同你一样噶？佢会勾我Honey坐顺风车啊！ 哦、oh, ，OK。 你有冇试过啊？ 哎，咁冇车嘅人就成日都会去勾嚟坐啦。我屋企大把车啊，一二三四五六七日都可以去揸唔同 车。哎呀，唔止添噶，你望下。 咩啫？ 佢琴晚又坐咗我喺呢个车度啦，但系，哎呀，我俾个手机你望下张相啊。 吓？ 你睇下呢个。呢个 事啊？ 佢嘅 IG 嘅 story 啊，即系佢哋而家个动态新闻嗰啲消息啊，佢坐喺车头度啊。你将咪车头相咯， 系啊，佢做咩攞张车头相？喂，唔系、啊， 你再睇清楚。 佢咩事啊？ 佢挨咗个身，系啊，挨咗个身落我 Honey 个膊头度自拍啊！佢又唔知道我 Honey 有好多头皮噶嘛，个膊头度，佢唔惊污糟嘅咩？ 得佢死啦！哎呀， 仲 po 上网度晒命添啊！ 你知唔知咪先？嗰、那个即系咁啊，你个秘书都几靓女喎、啊！哎呀，真系 似你咋，似你 系靓女。OK， 哦，你点讲都好啊。不过啊，喂，其实咁佢好似唔止第一次咁样、啊，好似好惯常咁样吓、啊。吓， 咪就系咯。我 Honey 成日都会约自己条 team 嗰啲下属去玩噶嘛。 吓， 咁呢个女仔就一定会去。 呢？佢秘书嚟噶嘛？ 咁、啊、我点啊？ 成班人每次出去，个女仔就借啲椅，话要坐司机位隔篱嘅呢一个副驾驶座位啊！佢啲下属话冇人夠膽同佢争呢个位噶。 吓？咦？咁佢应该就坐惯呢个车头位噶啦噃。 佢呢啲叫做咩啊？坐惯车头位，影惯车头相啊！岂有此理啊！ 我明白你嘅嬲怒嘅。 我 我恨你有讲过噶。 系。 佢话呢个女仔会点啊？佢一时就话咧后排冇冷气咧。佢话 I can't breathe， 我、哦、透唔到气啊！ 咁使唔使同佢人工呼吸咁啊？ 哎呀，呢方面啊越睇越似你嘅，成日都攞把扇喺度泼咧，你系咪成日都咁噶？扮自己透唔到气啊，你啊 ，Rosalind。仲有啊，一时又话我坐车头方便帮手睇路牌，呢、這个又好似你噶，坐喺你隔篱度咧就咿呀松降指手画脚。 咁但系佢做唔做到呢个功能先？ 哎呀，但呢个女仔啊，佢系花痴加路痴啊，佢平时翻工啊。不过就因为帮得手嘅，我肯定话唔好意思拒绝佢、啊。 咩唔可以帮咩拒绝佢啫？帮得手系佢嘅应份噶嘛？你傻嘅咩？唉，唔好话你个肯定男朋友啊，难抵挡佢啊，咁靓女，唉、哎，真系啊！ 冇理由嘅、啊，我肯定冇理由会觉得你靓嘅、啊。 唔系我嚟嘅，我嗰个唔系我嚟嘅，系你嗰个秘书啊，人家年轻啊嘛，哎、年轻已经胜过你啦。 你知唔知有一次啊？佢踩到上我心口度啊！我心口都好高噶啦，佢都踩到上嚟啊！ 你瞓喺度俾人踩咩？ 系啊，我 Honey 啊，带埋我出席佢同事个饭局啊！喺公司个楼下出发， 系 嗰、那个女秘书啊！ 做咩啊？ 佢见到我坐喺我 Honey 隔篱呢个副驾驶座位度，你知唔知佢点啊？ 佢点啊？佢想点啊？开咗道门叫你落车啊？ 佢 black mouth black face 啊！佢黑我口黑我面啊！ 佢边位啊？ 啊！佢嗰阵时真系你唔喺现场啫，如果唔系，佢真系成尊 black face god 咁样。 你做三面神？ 佢可能以为我先至系抢咗佢个位嗰个人啊！ 哇，真系好巴闭噶，而家女仔喂人哋个正印女友坐喺度天经地义啊，唔通啊嗱落车特登让个位俾佢啊？仲要睇你面色，唔系哇，真系不知所谓。我系啊。我是你啊！即时叫佢男朋友即刻踩行油行啊！ 佢梗系唔忿气啦！你明唔明啊？ 即系嗰日白鬼李秘书啊！ 系啊，因为后面坐三个人啊嘛，佢话好逼我，但你知唔知啊？我哋架车其实好大噶， 我知啊，我坐过啊。 咪咯，你入到嚟，你只脚都冇事啊！ 啱啊啱啊！ 就算三个大只佬，两个桂花田都冇问题啊！ 哎呀，又如何？咁佢点啊？ 佢竟然话自己。我唔明啊，点解我自己 M 痛坐车尾会晕船浪啊？ 哇，佢真系好离谱喎！呢个咩女秘书嚟嘅 ？M 痛都可以一个藉口要坐车头， 吓、哎 啊、坐车头、 sorry. 你咪唔好坐车啦。 不过 Sorry，Rosalind， 诶咩？ 我唔记得咗你好耐都冇见过呢个英文字，对唔住，我唔应该提起你伤心事。 唔紧要，你迟早都会系噶啦。 哎呀， 咁唔怪之人哋有 M， 你都系啱啱落开始冇嘅达人，我 welcome 你啊，今年期之 friend 啊。 唔系，你知唔知女人就 M 痛，男人就 M 字额痛咯。哎呀，你知唔知嗰一刻我对佢真系反晒白眼啊！佢先至肯死死气坐翻后排啫。 喂，好彩你都有啲气俾人哋睇到。哇，边有女人咁厚面皮到咁样噶？当住人哋个女朋友面前啊，要人哋吓、啊、想即系借啲椅若俾个车头位佢坐，咁不如啊俾埋男朋友佢好冇？ 喂呀， 啊、okay, okay, 你咁都讲得出口嘅咩、 啊？即系俾只我叫啊，我叫你个死老男朋友啦，真系唔系黑你男朋友啊，炒鬼咗个秘书去啦。 嗯，但系我黑呢个男朋友咧，女秘书一直后。住呢个位， 后住边个位啊？ 咪就嗰个副驾驶座位咯，系啊！我明知我存在，佢仲静静喺度起革命，我系咪要日日跟我 Henry 翻工啊？ 系咯，佢摆到明就系想咁噶啦 ，Rosalind 啊，唔系我， 你系 Rosalind 啊 ，Rosalind 你真系唔可以咁啦！我知道你咧身经百战咁啊，你点可以咁样俾人哋可以咁样踩上心口啊？啫， 我仲想讲多样嘢， 咩啊？ 上个礼拜呢个女仔又出招啦。佢提议我话下个月公司咧搞一个台湾旅行啊，佢话 Honey 可唔可以带埋我去？你知啦， 可唔可以唔带你去啊？嘛， 系啊，唔系我想话可唔可以唔带埋我去？你知啦，我哋而家剧情咧冇疫情噶嘛，所以点都去得玩噶嘛。 系啊， 佢话我可唔可以唔带埋我去？佢话如果唔系，佢又要坐后排嘅车度。你话系咪离晒谱啊？佢啊， 呢个真系咧。 呢个唔系俏秘书，系一个贱秘书。佢唔单止吓啊，即系唔想，净系唔系唔想坐后排啊。佢摆明居马就系想宣示主权，一定要坐嗰个副驾位，一定要坐车头。嗱、啊，即系咁样。不过我哋劳气还劳气，咁都要睇下你嘅亨利男朋友点对你先。咁如果佢都系依然话，哎呀 ，François 冇咗你唔得嘅。咁咪由佢啦。不过我都希望你个男朋友能够同佢可能保持距离咯，同埋叫佢记住啊，路边野花不要采啊，食得太杂会肚屙噶。 佢有同我唱啊，佢要唱野菊花，野菊花 系咩？唱到咁嘅咩？ 我信啊，我 Honey 仲喺个 group 度咧，就话佢自己唔会去，费事我唔开心。咁我系咪都信得过佢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 我认， 你认啦，系咪你都知啦。你坐喺个位度，你都喺度咧，搞呢搞路，好多嘢讲咁样，真系。 我认，我成日都系黐车，嗱，即系自从冇车之后啫。我话冇车前冇车后，我都系冇啊，即系你都系顺路出车啊啫嘛， 系咯， 系 咪 先？ 系啊， 嗰个位我唔系嚟宣泄嘅，我系帮佢清洁嘅。 你清洁你做得好好添，真系。 嗱，我系承认，咁你冇由坐后边噶嘛，即系当你 当得两个人坐车嘅时候， 咁系啊，当得两个人一齐嘅时候，你冇 坐后面。喂，咁你当你 后边变咗老细位咯， 系啊，当你太太啊，真系咁。 但系你呢个新闻咧，如果佢系真实发生过嘅话咧，咁即系话其实佢系一棚人嘅时候，嗰、那个女秘书都特登拣车头咯， 系 咯。 嗱，其实咧，我一棚人嘅时候，我都系坐车头嘅，系因为我大只啊嘛，我 佢开始揾唔同嘅藉口啊。 我嗱，譬如有埋阿祖一齐啦，我哋三个啦、啊，我都系坐喺嗰个位啊。一来啦，我平时可能得我同你两个嘅时候，你车我去落库嘅时候，我都系坐呢个位啊。咁我就觉得啊，好理所当然，我坐呢个位。同埋，我真系觉得真心觉得自己大只嘅。咁啊，阿祖比较瘦削嘅，咁佢坐后边，可能你 系啊，其实中间嗰排咧系最宽敞 的 个位，中间嗰排叫做老细位，照计应该系咁嘅，真系。但系我谂佢系揭示咗咧，有啲位置咧。即系其实就唔系咁普通咯。你如果你好普通睇咧，只系一个座位。但系如果咧你好深层咁样去研究咧，你就发现喂唔系我呢个位系主权位嚟噶， 有分嘅喎。 系啊，嗱，因为 唔系我哋话斋头先一班同事冇女朋友啦，咁架车就叫做个男朋友车过一班同事啫咁。但系原来喺班同事里面。可能都会 会噶 暗淡地喂我哋坐后面啦，俾佢坐前面咧， 会噶 喂 好正常 咩、 啊、事啫？如果我仲系少年十八二十时咧，你仲系有成棚人喺度坐车咧，嗱我唔好从个女仔角度出发啦，你从个男仔角度咧，你都系想话，哎呀佢坐我隔篱就好啦、啊，但点开口好咧？你点样可以特登话你坐车头啦？咁你即系倾紧咩都方便啲噶嘛？ 咁后面点解唔倾得咧？ 争嗱真系争好远。如果你譬如话你前二后三呢种座位排序方法咧。你好少个司机猛咁拧住后面讲嘢噶嘛？但系你同隔篱嗰个，哇，顺理成章。同埋咧，你知唔知啊？你个佢坐喺你隔篱咧，佢会观察到你好多细节嘅嘢，譬如你嘅车嘅装饰啊，揿下你嗰啲咩歌啊，即系以前仲轻揿 CD 嗰啲年代咧。咁系啦，咁啊，其实嗰个交流系真系密集好多嘅。后排嗰啲咧，其实佢真系可以完全对你冇多到认识或者了解 嘅。咁好啦，问题系啦，你作为一个已经有老婆或者女朋友嘅男人，你有架车同事，咁你会唔会有个？ 其实严格嚟讲冇嘢嘅，除咗最尾，我觉得系呢个情节咧，佢去到当佢个证印出现嘅时候咧，嗰、那个女仔竟然都唔知定咁解啫。 佢摆唔系，佢而家系摆明系宣示主权，讲紧系觉得佢霸佢个证人坐咗佢个位。 嗱，如果你除咗讲座位咧，唔系个个揸车啦，我又谂紧咧，会唔会 坐食饭一齐都系？ 系啦，食饭其实最容易噶嘛，即系如果你都系你当同事，唔一定系上司下属啦，咁会唔会都系隔篱嗰个位咧？或者譬如话你卡位四个？ 系啦，点坐？ 点坐咧？ 系啊，系啊， 系啦，会唔会嗰啲位你都会觉得即系零舍敏感咧？即系坐喺对面啦。 真系我想话咧，如果有意思对隔篱，即系上司下属咁啊，总之男仔对某个女仔有意思，可能佢都会好刻意地想咁样一齐坐啦。话就话表面系一齐同台食饭、同事食饭啫，但系其实可能佢都有啲咁嘅谂法噶。 可能会嘅。 咁、但系我想话咧，就譬如好似呢个女仔咁啊吓。嗰、那个女秘书佢摆明就系想吓， 咁、如果你个剧情佢系如狼似虎添， 系啦，讲 到明噶嘛， 系啦。咁但系咧，呢度咧有个专家系咁讲噶，佢话如果你真系咧吓，阿正恩， 系 你发现你男朋友或者你老公公公司 系 有朵咁嘅野花 ，OK， 系啦， 好强势嘅， 好强势嘅， 咁点做咧？ 打不死嘅， okay. 风吹雨打佢都仲喺度屹立不倒嘅， 系 嘅时候咁 点咧？ 点样有佢咧？ 有佢咯，咪等佢自由发挥，佢好快就会发现。 你 讲 边 个自 由发挥啊？ 俾个野花咯，系啦，信任你个男朋友。 哦， 既来之则安之，几夜翻都有佢。 哦，系啦， 咁有一天佢会翻嚟噶。 啊，已读不回都唔攞你噶， 冇错啦， 唔好谂咁多，攞朵野花唔会惹到佢嘅。 系啦，系咪 咧？嗱，呢度咧，佢有个专家又咁教啦，系嘛，高招嘅， 高招 要高招少少，你又唔好好似泼妇咁样喺度嫌三嫌四。但系咧，你又可以扮下大方嘅，系扮下大方咧。但系咧， 有佢咯， 唔系话扮下大方之余，你要做翻场戏嘅。 做咩戏？ 系啦，即系如果阿祖喺度好啦，即系起码 我都有个男秘书系嘛，即系话 做翻场戏，咁就话咧喺佢摆到明佢嗰个女仔摆明居马噶嘛，想攞我位噶嘛嘅时候咧，就喺佢嘅面前同佢男朋友恩恩爱爱，哎呀，好似搞到咧个男朋友咧冇咗你唔得咁样。跟住咧，仲要间唔中咧，有意无意之间咧，就要去讲下，哎呀，究竟阿男朋友点样睇你爱情观？点样对呢、這个即系视呢、這个自己咧正印咧，究竟系点嘅心？ 我点解要为咗呢朵野花做戏啊？ 即系拍剧嗰啲，即系突然间话、啊，老公啊，你条胎歪咗啊，哎呀，傻猪嚟嘅，你睇下你冇咗我，你条胎都打唔到咁样，我做咩要做场戏俾佢睇啊？ 即系话俾你听，我而家喺度咧，我系知道你发生嘅咩事，唔该你咧知难而退啦、哦，我唔该你唔好再搞我男朋友啦。 即系要好假咁样哎呀，我老公咧，佢、每晚冇咗我瞓唔着噶，不过而家翻到 office 就交俾你咯。 点啊？ 咪交俾你同佢开会，同埋处理文件。 我将个台交俾你咁啊！ 同埋够钟听新闻啊！ 会有全套防护装备。政府发俾医学会嘅通知，只系列明会为参与者提供手套同手术用口罩，仍然未回复会唔会提供防护衣同 N95 口罩等。他認為參與的醫生要自行評估風險，醫學會不會要求或者鼓勵醫生必須參與，他自己會參與計劃。天氣方面，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個低壓區正是為呂宋附近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東風。展望聽日稍後和星期三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風勢頗大，海面有湧浪，星期四仍然有驟雨。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 78%， 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1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499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70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6点，升7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2点，升2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1.5元，升5元；小米集团16.52元，升1.18元。阿里巴巴245.2元，跌1.6元；美团点评222元，升2.2元；中国平安86元，升2.9元；中国人寿20.05元，升0.9元；盈富基金26.18元，升3.6元；港交所374.4元，升6元；药明生物169.6元，升8.2元；中国恒大19.7元，跌2.7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3，瑞士法郎8.526，澳元5.568，加元5.848，新西兰元5.064，欧元9.1934。每百日元对港元7.2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079点，跌209点。港金现价报1795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41.33美元，卖出194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咁近住窝打路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最主要而家影响到咧丽翔道啊，去渡船街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3号干线出口分叉位，咁亦都影响，亦都系因为呢个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渡船街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翻去窝打路道啊，应该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渡船街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丽翔道啦，去翻渡船街方向挤塞，龙尾喺3号干线出口嘅分叉位，咁亦都影响到窝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不能够左转去渡船街。另外啦，较早前旧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旧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海旋门一带挤塞， 伟业街去油塘近骏业街挤塞，龙尾喺考明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做节目要专业冷静， 我哋做节目一定要控制自己，无论面对几大压力，都唔可以将情绪带翻工作，伤及无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放 show 快活人。 哇，豪仔你做咩打我啊？ 哎呀，你股票我输咗啊！真系最衰对你，最衰对你， 喂， 最衰对你。 喂，依家你输股票关我咩事啊？ 放 show 快活人真系一个专业冷静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第三个钟头风骚快活人啦，又要天气女郎报报天气。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啊，雷暴警告咧都系去到1点钟嘅。系我今朝翻嚟到嗰啲雨咧系。 少少嘅有， 有少少嘅就系唔系太过湿身嘅，不过我唔知道其他地区系点啊吓， 系冇错， 得翻把遮啦。 系啊，嗱，而家要介绍一个喺澳洲嘅新闻咧，早两日咧应该大家都大卖噶啦。咁啊，佢个名咧就叫做赫特河公国事件，但系就咁听咧，你冇印象，亦都唔知讲紧啲乜嘢。我会将佢变成香港嘅一个特产咧，一讲你就知噶啦。 系咩啊？ 所谓赫特河公国咧，就系、是、澳洲版嘅。澳洲版的曾造才，咁你系咪即刻明啦？ 明晒，即刻明啊！不过咧， 你试下 get 下，你试下 get 下，系啦，唔系我哋解俾香港朋友听啊！ 我哋又明啫，但系好可能有啲年轻嗰啲唔知咩啊，曾 哦系年轻嗰啲真系唔明喎，可能会 问我啲帮手 出面啲 PA 同学仔可能就唔知噶咯。咁啊，桂花田姨姨啊，如果我而家同你讲话，呢一个系澳洲嘅曾造才事件咧，你会即刻联想到系一单咩新闻嚟嘅？ 咪就系见到一个叔叔啊，或者伯伯啦， 系啦， 伯伯噶啦，好老啊，佢咧就通街咧，見到有地方咧，佢就喺度寫佢哋啲字，揮筆一筆啊，就寫，成個都係嘅。 係啦，然後仲要話咧， 字其實都係好特色 嘅 喎。 哦，當年就係嘅。係 啦，其實真係特色嘅喎。 我哋咪要都簡單話俾啲朋友仔聽咧，曾造才事件係咩嚟㗎？ 啊， 咁嗰陣時咧，呢位就自稱九龍皇帝曾造才嘅叔叔咧，咁佢已經離開咗我哋㗎啦。咁咧，佢嗰陣時就喺香港咧，就大街小巷咧，唔同嘅地方咧，就真係用毛筆啦寫字咧，燈箱啦柱啦、鐵皮盒啊，總之你見到寫到嘅地方，天星碼頭嗰度咧，全部都寫滿曬噶啦。佢就全部都係寫自己咩九龍皇帝啊， 帝 又話咧其笑香港咧係屬於佢嘅，因為佢呢笪地方嘅皇帝嚟嘅，就話俾政府咧就強搶佢土地，諸如此類咁上下啦。咁所以 我哋先叫做有一個佢嘅叫做九龍皇帝啦。 九龍皇帝曾造才，所以去到後來咧 就有人就话佢个蓝本咧，本来就系呢一个阿秋官啊嗰套戏咧。 天空海阔任开朗， 天空海阔系刘文皇帝系啦。有啲人就话喂，系咪讲紧佢噶咁样？咁啊，总之后来甚至乎有啲人好有兴趣就研究咧，就话 佢啲字系咪啊？ 佢啲字系啦， 内容啦， 系啦。有啲人就话哇，呢、這个算唔算系最早咧一种即系觉得香港认同嘅一种身份咧？咁样嗱，呢个就系当日嗰个曾造才啦。 我哋想咁 咩叫澳洲版曾造才咧？就佢比喺曾造才咧，就再進取一啲， 再曾造才啲。 因為曾造才咧，當年喺香港咧，佢最多就係寫完大字之後咧，佢周圍話俾人聽，呢笪地方係我嘅。 係。 咁但係佢就算話呢笪地方係佢好啦，佢都要交税噶。假設佢住公屋噶嘛，佢都要交租噶。 哦， 係。即係佢只不過 有呢個政府資助咧。 唔係，佢只不過係覺得呢笪地方係佢咧，但係佢冇做啲實際嘢噶嘛。嗱，但係而家我哋講呢個咧，澳洲嘅克特河公國咧。佢系真系 好复杂呢个名字叫 克特河 公 国系啦系啦咁咧佢最近点解会上个新闻咧？第一佢如果简单啲咧，佢就一个澳洲曾造才啦，佢个名字就叫李安纳度， 系 哇几型啊真系， 即刻又变咗另一个画面 澳洲 ，you jump I jump 系啦，澳洲曾造才，但系佢个名字叫李安纳度啦，咁咧佢就自己澳洲里边咧，仲有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嘅地方咧，柏斯啊，柏斯嗰个地方咧，佢就咧好多年之前1970年嘅时候咧，佢就话啦。呢笪地方系我嘅，脱离澳洲，我自己喺里边咧。澳洲本来系一个独立国家啊嘛。佢话我要喺呢度自己独立，我要宣布咧，我就成立一个叫做克特河公国咁样。 哦， 系啦。 哦， 咁呢个就系咧所谓澳洲版曾造才事件， 其中嗰个叫做克特河 国中国啦。佢就话自己要独立出嚟啦，咁样。咁嗱，最近系发生咩事咧？佢点解要上个新闻咧？咁一阵间你就会知道咧呢个地方嗰个卡嘅情况。最近佢灭咗国啊！ 吓！ 佢灭咗国啊！ 即系佢自己所谓佢自己 呢 个 克特河公国冇咗啊！喺澳洲境内嘅呢一个地方冇咗啊！ 好似我哋嘅码头咁被拆咗啊！ 唔系啊，同疫情有关啊！ 哦，封咗？ 唔系封，都接近同封咗差唔多。 我即系将佢改咗为一个嗰啲叫做医院啊，即 系 好似我哋咁嘅方舱医院咁喺嗰度啊！ 我开头睇嘅时候咧，我见到佢话。个公国因为呢个肺炎咧，所以佢就亡国咧。我以为大家利是啊，即系我以为系咪里边啲人 攻陷咗啦 ，L 晒啊， 系咯系咯。 咁原来就好彩唔系，如果唔系咁啊，真系好悲惨嘅。佢话咧呢个地方咧卡嘅原因咧就系佢咧系靠旅游事业嚟维持佢嘅生计嘅。 哦， 因为咧 即系好似嗰、那个那个叫做咩大堡礁咁样， 即系你总之系一个旅游景点嚟嘅，因为咧佢实太开啦，佢话俾全世界听咧，佢系澳洲里边独立嘅国家啦，但系咧喺澳洲地图里边又见到佢嘅，所以咧啲人就啲游客咧就当佢傻佬咁样咧，但系觉得好得意，就本来咧就会每年都会去睇佢嘅，咁点知因为而家澳洲疫情咧， 每年都去睇佢咁得意啊！ 啲人去观光噶，原来我而家先知啊，即系应该叫旅游乐园介绍下啫， 哦系咯， 咁咧佢就话咧，因为最近疫情关系咧。边度都去唔到。 佢有挥号嘅，我见到佢。 系啊， 佢有个咁靓嘅挥号，好似即系展翅咁样，跟住 好似只鹰咁样咧，有两个天平咁样咧。 展翅咁样。 咁佢发生咩事咧？就因为疫情之下咧，啲旅客就去唔到观光啊。 系。 咁好正常，你喂大佬，你而家百业都萧条噶嘛？ 啱啊，唔系净系佢噶嘛。 系啦，咁咧佢最后咧，点解要宣布咧？佢要灭国破产咧？因为佢俾政府咧不停追收佢嘅税收啦，但系佢又冇钱俾咯。佢就话：我哋亡国啦，我哋亡国啦咁样。咁大家咧就好有兴趣。譬如我真系唔识呢个地方。 啱，我都唔识。 佢个古仔究竟系点样嘅咧？点解而家佢即系最后沦落到佢要亡国咧？咁样。 即系其实我想问咧，佢哋每一个区都可能都要去交一个税俾个政府。 唔系，咁你正常噶嘛？系啊。 咁我哋唔会噶嘛？ 唔系，我哋自己要交税噶嘛？ 我哋个人要交税。 冇错。 但系佢而家讲紧个区啊嘛。 系啦，嗱，但系点解咧？ 里面嗰啲人冇交税啊嘛，系嘛？ 嗱，咁就等于呢个叫。做国产007一样，虽然你系封到偏偏嘅猪肉佬啫，但系你接受完服务，你都要俾钱噶，系咪先？佢虽然话自己系澳洲曾造才啫，咁但系澳洲政府睬你都傻噶嘛？你喺嗰度，你系开农场又好，你系做生意又，你要交税噶。 系， 咁所以佢先 嗰度住里面嘅人冇交税。 系啦，嗱，咁个古仔系点嘅咧？咁原来大家就话啦，呢个李安纳度咧，喺1970年嘅时候咧。佢就係一個農場嘅主人嚟嘅，佢就咧同埋佢啲追隨者就話：我哋而家宣布，我哋要脱離澳洲，我哋要獨立啦咁樣。 喂啊，其實我睇翻嗱呢個呢篇嘅報道新聞咧，佢建國50年噶啦， 因為佢70年啊嘛， 啱啦，咪 佢70年到而家啦，已經 係 啊， 50年啦， 50年 人口 係啊，好勁噶人口， 佢人口新 系犀利嘅，真系。 佢全盛时期有几多人啊？ 我哋而家即系每日确诊嘅人数 啊。大家利是咩啊？梗唔系啦。 佢高过咯，唔系佢低过。 佢低好多。嗱，佢个古仔咧就1970年嘅时候咧，佢就话佢唔满意当时咧澳洲咧对佢哋嗰啲农民啊嗰啲税收嘅政策，即系佢话喂大佬。你收我咁多税，我交唔起，唔公平喎，咁样 少少嘅地方， 系啦，嗱，咁但我哋一般人咧最多嬲猪嘅啫，即系就抗议嘅啫，佢咧就癫咗， 佢真系癫咗， 佢就曾造财上身，佢就话啦，哎，咁我唔同你玩啦，我要宣布咧，我就要 独立成国， 我就独立成国，唔跟澳洲啦，好啦，咁究竟佢 系咪一国两制？ 系啦，佢嘅地方有几大咧？就细过香港岛，细过一个港岛，唔系成个香港。 香港岛啊， 系啦，细过香港岛啦。全盛时期嘅人口咧，就头先阿田都话啦，得26个人嘅， 26个人 系啦。但系咁，佢呢26个人咧？佢有自己嘅貨幣啦， 佢真係自給自足嘅喎，我想話犀利喎呢個地方， 真係好卡喎，佢有自己嘅貨幣， 有自己嘅護照添啊， 咁其實都係自己打印啫， 咁都係一件事啊， 係啦， 係咪先？ 咁咧佢話咧，嗱呢個李安納度咧就真係好雲巡嘅，佢就話我係國王。即系曾造才一样，佢又唔会话自己系总统啦，又或者唔话自己总理嗰啲唔会。 总之系呢个叫做 最大嗰个夏德河公国。 夏德河公国 系啦，佢话佢系国王嚟嘅咁样，哇咁啊呢个李安纳度。 咁其实得26人嘅啫， 26个人嘅。咁咧佢个衔头有好多嘅，佢系国王啦，佢系海关官员啦，佢系店铺纪念品销售嘅店员啦。佢系邮局里面帮你贴明信片嘅嗰个邮差啦，齐晒嘅，仲要做埋吉祥物。 佢多劳多得。 系啦，因为啲人嚟到咧就会话：，哇，你呢、這个26个人嘅国家好得意，想影张相咧。佢话同我影，同我影。 系啦， 佢系冇保镖噶。 喂， 佢咁容易同个国王可以揸牌影相喎，真系。 佢自保嘛，喂，佢有形象噶、哦，佢有嗰啲袍咧，即系有个好靓嗰啲，真系皇帝嗰啲袍啦，揸剑噶佢。 系啊系啊， 所以就唔同佢影相啦。 好笑啊，咁仲。 一张都好啊！ 仲要咧，佢话究竟呢个赫特河公国咧，当日系点样提出咧想自己建国嘅咧？佢话冇，嗰日夜晚咧，我就全家人开会，即系阿田啊、阿祖啊、豪仔啊、桂花田啊、曾志豪、黄耀祖啊，加埋有10多个咧，开家庭会议，食住面包饮住啤酒就话，不如我哋自己独立咯，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 我真系好儿戏嘅啫， 系啊， 咁佢就完成咗啦。 我哋唔好理澳洲政府，我哋同佢反佢。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话佢仲引用一啲咧古老嘅英国律法咧。就话如果你支持国王嘅行动咧，就唔可以当系叛国嘅，所以佢就话啦，澳洲政府你唔准罚我啲子民啊，即系嗰26个人啦、啊、咁样，咁啊真系劲揩啦。咁佢揩嘅地方咧就系、是，我觉得最揩咧就 系 政府陪佢癫， 系啊，因为俾佢 系啦，政府咧就话啦，喂。我唔会承认你喎，嗱你可以自己又有期又有护照，我唔理你。不过最紧要就嗰句，唔该你交税。 唔系，我想话喎，虽然澳洲政府咁样，佢喺呢个美国、法国咧，10个唔同嘅国家里面咧，设有呢个驻外办事处。 系咩？咁卡啊？佢得个26个人啫。 报章咁讲啊！ 唉、哎，真系笑死我，真系。佢仲要咧，试过咧，俾澳洲政府起诉佢咧。1977年嘅时候咧，政府就话：喂，你交税先得噶。 系啊，你唔好 谦虚嘅猪肉佬都要俾钱。佢唔俾，咁于是乎咧， 哎呀，拖欠啦， 系啦，佢就 搞到好似澳海城，唔系尖沙咀 海港城咁样， 海港城咁样，佢咧铺租要封啦。 佢就话当年咧，1977年咧就俾法庭罚几多钱咧？4蚊澳币。 4蚊澳币佢都1977年。 不过1977年，但系你澳币系咪即系唔知八算啊？你真系30多蚊啫， 都系 1977年30多蚊又未去到天文数字啊！ 系咪77年可能食碗面都系得5毫子啫？ 但都未去到天文数字啦、 啊。都系。 佢就话咧，佢就俾人拉咗入坐监啦。佢俾人拉完坐监之后咧，佢嬲啊！ 系啊， 佢向澳洲宣战，佢话我要打仗。 我唔再供应嗰啲米俾你啲国民， 系啦， 我哋自给自足，你唔好嚟搞。 但系呢一点， 我唔会俾咖啡你，我唔会俾袋鼠你，我唔会俾树熊你， 我唔会俾我啲子民咧同你哋啲子民通婚来往嘅，可能系咁啦。咁但系咧，佢呢场战争咧，2日后就宣布停战啦，但系冇打过嘅，系啦，即系而家我同阿田哥，我而家唔妥你。我会准备打你噶啦， 其实都几快乐噶， 好快乐啊佢。但系今日佢真系好揩噶， 真云巡噶。 佢系好笑到咧，佢就话佢宣布战争啦，但 系 两日后就停战啦。 系啦系啦。 咁然后佢点咧？佢就话啦，嗱，咁我有冇输啊？ 系啊，冇输。 嗱，你都冇赢，咁即系我系非战败国啦。 又多个名额俾自己啦。 咁佢话咧，根据咩日内瓦公约咧， 加许佢自己 啦。我应该得到尊重。我觉得呢招都几好喎。 喂， 佢系一个农，其实佢系一个农夫嚟嘅。 佢系农夫嚟噶，系啊。 佢又真系识好多嘢。 系啊，呢啲咁啊咁古老嘅律法都有啊。 佢识噶喎，真系。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后来就当然啦，啲人咧就觉得佢系直情喺度玩啦，因为佢竟然会向个主权政府宣战，但其实咩都冇做过，两日就话咧我停战啦。其实要打咗先有得停噶，冇打点停咧？ 未开始点样完咧？ 系啦，咁然后咧，佢仲要话咧，即系等于咧，我宣布我要同谢霆锋争王妃。 系啦， 两日之后就我退出。我决定成全你，我退出。 佢咪同我哋上个礼拜， 好混陈啊！ 上个礼拜讲嗰间铁打铺咁样， 系系，我杯个 系啦，系啦。 喂，我觉得我头先嗰个似啲，我周围同人宣布，我决定退出王菲同埋谢霆锋嘅恋爱事件里边， 我唔会加入， 我唔会再加入，我退出。但跟住我同人讲话，我唔系第三者。 我宣布我唔再坐曾志豪隔篱嗰个座位，我唔再坐车头位。 然后就冇啦，咁所以后来咧，点解啲人就觉得好笑呢就因为佢就不停做呢啲好恶搞嘅事咧，就令到世界各地啲游客咧就觉得，哇，都几好玩、啊。 唔系，其实咧佢嗰度靓嘅，佢一个小嘅算唔算叫部落呢即系其实你都有学香港 村落啦， 我哋香港都咁大，其实都唔细噶。 系啊，冇错冇错。 所以佢自成自己一个国啦，就唔系。其实佢系咪想自成一国，唔系自成一国咧？ 系啊，咁咧，佢话澳洲政府咧就好有幽默感嘅，佢就话得， 真系同佢话， 佢话得，你话自己系一个独立国家唔紧要，然后咧不过佢就有个拔嘅，佢话麻烦你哋啲皇族成员啦，请你向澳洲政府都系嗰句交税啊，佢唔使你投降呢得嘛，佢好实际噶呢个澳洲政府咧，佢话 我要钱人啊， 得啦，你又有自己护照，好巴闭啦，又有军队啦，都系嗰26个人啫嘛，我唔理你啦，唔该你交税。 不过咁啊， 系啦，因为交税系最直接体现咧，就系你系仲系听我话嘅，你唔好搞咁多麻烦嘢真系。 不过由于真系咧，佢哋无力偿还呢个庞大嘅税项啦，咁所以咧，佢而家呢个哈德河公国咧， 系啊， 就已经宣布咧冇办法啦，佢要回归去到澳洲， 系啊， 成为。佢话呢度报纸报道写住成为第一个咧因为肺炎而亡国嘅国家， 我就系觉得即系佢就 好笑，系咪即系同我哋世界即系全世界嘅人去讲一个即系呢啲叫 笑话，即系玩笑咯， 系咯， 唔系我系想象咧，因为呢位李安纳杜国王咧，佢就已经离开咗啦，佢离开咗，咁我谂紧你话如果佢泉下有知咧，佢落到去见到阿曾祖才，大家交流心得嘅时候。你喺九龙啊，我喺澳洲拍摄。 系啊，我有你香港岛咁大噶。 系啊，但系我写满晒啲字。 你有冇 passport？ 你冇啊，你渣啊你，唉。 但我有向佢宣战，唉，咁啊点知我卖广告添啊，我真系。啊，呢两位即系老顽童， 系 唔知喺下边佢哋会点样交流心得？ 可能同阿阎罗王讲，喂，个位我噶。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 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 桂花田，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丰收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货柜码头嘅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急增，货柜运输业职工总会主席陈迪首相信确诊数字未见顶。据他了解，爆发疫情嘅宏基港务，所有员工已经被送往隔离检疫，休息室已经被封。有關方面已經安排新公司暫時接替宏基的工作，並且增設貨櫃休息室。陳迪首說，碼頭貨運人員一般工時由24小時至到72小時不等，期間必須休息。他又說，據了解，休息室入面的床褥屬於共用，不清楚清潔次數，很多時候幾十人同處休息，睡覺的時候可以頭頂貼頭頂，或者容易引起傳播。陳迪首又說，正是接受14日隔離的宏基員工都是日薪，檢疫期間將會手停口停，建議當局向他們每人派發10,000元應急錢，同時希望外判商增加休息室，並且在室內增設分隔設施，減低傳播風險。2015年黃大仙环凤街车房爆炸导致三人死亡的案件，车房维修技工被告黎俊豪早前被裁定三项误杀罪成，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8年，三项控罪刑期同期执行。黎俊豪被控在2015年4月26日因为严重疏忽而非法杀死车房东主胡汉伟、的士司机陈锦波以及双轮玻璃店女东主伍凯霞。消委会测试77款预先同非预先包装薯片、虾条等香脆零食样本，当中有70款含有可致癌物质丙烯酰胺，以预先包装薯片同薯条的平均含量最高，其中9款的含量超出欧盟法规基准水平。另外，近乎全部预先包装薯片和薯条样本属于高脂肪食品。 当中三款的总脂肪含量比食安中心所定的高脂食物参考水平高出一倍有多。消委会说，丙烯酰胺是一种有广泛工业用途的物质，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归类为可能令人类致癌，建议本港参照欧盟做法设定丙烯酰胺含量基准水平。日本共同社报道，首相安倍晋三早上进入东京庆应大学医院。报道引述首相官邸相关人士说，为了在休假结束之后的健康管理方面做到万无一失，安倍决定利用暑假进行一日体检。报道引述安倍身边人士表示，今次是属于常规体检。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展望明日稍后和星期三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05点，升322点，总成交金额70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6点，升7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2点，升2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1蚊，升4.5；小米集团16.48，升1.14；阿里巴巴245.4，跌1.4；美团点评222蚊，升2.2；中国平安85.9，升2.8。中国人寿20.15，升9.9；盈富基金26.18，升3.6；港交所374.8，升6.4；药明生物170.2，升8.8；中国恒大19.72，跌2.6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5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5，人民币6.942。英镑兑美元1.31，欧元兑美元1.18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095点，跌193点。港金现价报17,95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41.28美元，卖出1,94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人生就像大海，时时刻刻都在或大或小的波动之中。在这段水深火热的期间，我们最紧要心存盼望，相信明天会更好。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港台电 市三十一， 边度陪你同游恐龙国度？ 小朋友畅游小前大动物，逢星期二晚7:15 ，Harry 哥哥快乐农庄，恐龙在哪儿？ 捐窿捐啊！发掘香港恐龙足迹，逢星期一晚一上8:30，恐龙大发现， 重塑史前世界，打破对恐龙嘅一贯印象。逢星期五晚9:30，零距离科学史前系列， 港台电视三十一，恐龙出没注意。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接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今日風之book咧，咁啊，介紹呢本書咧，我都擺咗上網啦，等大家咧預早可以望定先咧。咁啊，幾開心嘅，因為呢一本書咧，其實吃喝玩樂咧、飲食咧、灑落咧，應有盡有，包羅萬全嘅。 佢係旅遊書啊？ 佢又嚴格嚟講，佢係一個旅遊文化書咧。佢個名叫《大廣東》。 係。 咁咧，呢個《大廣東》咧就好耐嘅啦。其實應該我望翻咧，應該至少有十年前，我睇我几时买嘅啫，哦，2009年嘅，十一年啦已经。咁咧，佢唔系一个作者嘅，佢有咧呢度，我谂加埋有20个作者啊， 集齐每人哋，哦，即系众筹啦， 系啦， 即系佢哋每人喂加啲稿嚟，集齐20个就出一本书啦。 如果我读啲名俾你听咧，睇下你会唔会觉得咧，即系特别想睇下边一个作者讲嘅文章。 好啊， 我读俾你听咯。刘家辉啦、近帝强啦、严迅奇啦、郑京汉啦、郑宝雄啦、维玲啦、苏珍珍啦、杨志超啦、陈方安生啦、李仁广啦、梁润基啦、叶准啦、梁文道啦、戴宝莹啦、彭展晴啦、吴淑华啦、邓达志啦、彭志明啦、梁家权啦等等。 哦 ，OK， 全部都系咧嗱，正经文化或者饮食、 啊、 或者一啲传媒嘅行业咧。咁因为呢本书咧，其实就讲紧咧大广东咧，真系讲紧我哋成个广东呢个地区嘅一种文化啦。 其实咧呢啲书咧先至得嚟嘅，即系。譬如廣泛啊，即係因為佢有唔同嘅文化界嘅人啦、 啊啊啊， 政治界嘅人有啊，娛樂嘅界嘅都有啊，時裝界又有啊，乜 都有噶、 啊。咁但係佢哋去嘅地方、玩嘅地方、食嘅地方、認識嘅地方都好唔同噶嘛。 係啊，咁咧其實咧，佢呢本書咧就主要介紹咧嗱，香港就固然喺我哋呢個大廣東嘅重心裏邊啦，澳門嘅歷史文化或者飲飲食食佢都有包喺裏邊啦，廣州都會喺裏邊嘅。咁所以咧即係珠三角啊，你可以話咧係比较早期已经有了这些现象在这里。Okay, 他会介绍什么呢就很有趣的。如果你读他的标题你就会发现咦原来这些全部都是属于、就是、我们广东、就是、我们一讲广东有什么特别文化呢包括有什么呢譬如他跟你讲、武术啦功夫啦、功夫漫画啦介绍黄玉郎啦、又会跟你讲话譬如说、香港的一些所谓的潮语啦、又会讲我们的、茶餐厅的文化啦那些瑞士鸡翼的来路啦、澳洲呢、不是澳洲澳门啊、澳门呢它那些、瓷砖路牌的来历啦咸鱼啦、有没有听过炭火烧蚝油啊 炭火烧蚝油 是啦嗱呢啲咁嘅特色嘢都會有啦， 老廣東嘅嘢， 真係老廣東喎、哦。佢、又會佢又會有介紹咧，就話如何食粒雲吞啦、啊，石灣嗰啲 figure 公仔咧，究竟係幾得意啦？譬如話呢個好正啊，佢就話啦，二世祖最中意嘅玩意就係咧，嗱，真係要講一次個名詞，就係所謂嘅撚雀。 哦 ，OK， 真系呢一个攞住个雀笼嗰啲咧，齐晒个，跟住佢就会一路数落去咧。譬如佢话俾你听，呢度嘅朝拜唔同嘅文化啦。譬如话咧，我哋好有兴趣嗰个咧，破地狱啊，打斋 啊， 破地狱啊，问观音大士度水啊，即系借富咧，应有尽有，全部 讲噶， 系啊，全部都喺晒度嗱。咁啊，我就拣几个咧，我觉得比较得意啲嘅地方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桂花田最有兴趣一定是这个。 睇附文。 搏一搏争隻麻雀。 哦麻雀馆、啊。 耶、yeah, 唔知麻雀馆添。佢呢有好多个特色。譬如呢佢呢本书呢就几得意嘅。佢当年呢 头先你咪见到咧，话有访问其中一个作者咧系陈方安生啊嘛。 系啊系啊。 你知唔知佢系写咩文章？ 哎，我都想，我都好奇。 你好有兴趣啊嘛？ 头先你嗰个讲里面有冇讲过噶？ 未讲， 未讲嘅。 佢啱啱而家就要讲啦。 如果佢讲，佢会唔会真系讲立法会啊？ 唔系， 又唔系。 佢讲广东文化里边，头先啱啱提到嘅。我话你会好有兴趣嘅， 就系佢讲麻雀啊， 冇错啦。 佢陈方安生讲麻雀， 因为佢有个爱好啊嘛，陈四万啊嘛。 哦，咁四万， 四万啲人话系嗰只麻雀四万咁啊，我知啊，系啊， 笑啫嘛。 系啊，但系咧，佢呢篇文章咧，真系揾佢做口述嘅时候咧，就话喂，不如咧唔好讲咁多嘢啦，讲我哋打麻雀啊。 咦？但系佢竟然又接受访问喎？ 佢有啊，佢就讲啦呢个麻雀文化咯。譬如呢一篇文章咧，即系写零九年嘅时候咧，佢个标题就真系叫做只差一只四万咯。 哦， 系、 okay, 啦，咁佢会讲，好好笑噶，佢会讲翻佢话 个 哦。我哋咧细个咧真系好传统噶，咁咧打麻雀嘅时候咧，长辈唔俾我哋偷睇噶，系、啦， 咁唔准学到啊嘛。 系啦，佢话咧去到大学毕业之后咧，家姑咧就教佢咧打六毒、哦。即系应该就系以前咧一种打牌咧，佢话咧 一个玩法啦，系咪？ 系啦，佢先至咧开始学啦。咁佢仲话埋俾你听咧，佢话佢哋以前咧女仔学嗰啲三从四德咧系会有啲咩咧？真系噶，行路咧唔好露脚趾啦，笑嘅时候唔好露牙齿啦，三步不出闺门啦。 咁你都睇到佢一个即系一个优雅嘅样行出嚟，就系咁样咯。 系啦， 即系受过训练啊、教导啊咁样。 好笑噶，咁所以佢话去到后来咧，佢先至咧真系去到大学毕业咧，佢先至话咧识得点样去打麻雀啦。咁咧话好得意喎，啲牌咧你有冇听过？台湾牌你梗系听过啦。 系啊。 佢有新旧牌啦、六毒啦、越南麻雀啦。 新旧牌， 我唔知咩嚟嘅呢个， 即系嗰啲嘅麻雀嘅质地啊，因为以前嗰啲麻雀咧比较黄噶嘛，因为佢真系用象牙噶嘛，可能系 我唔知，佢冇特别解释。好啦，嗱，但系呢个咧就唔系最好玩嘅，因为只不过话佢访问咗你估唔到陈太都会讲打麻雀啦。 咁只系访问佢接触麻雀嘅一啲情况， 呢 个 少少情况，但 系 另一篇咧，系啦，另一篇就讲解咧，就系话啦。手雕麻雀，佢就介绍呢个工艺啦。 手雕麻雀而家咧真系咧 买少见少， 买少见少。如果咧你上街咧系买去搵副麻雀，我有一次就系特登买副嗰个台湾牌冇噶，未即系成日都好似话要问人借咁样啦。跟住咧，于是乎我真系行咗几间麻雀， 系 买麻雀嘅地方啦。哇！有一啲真係過千，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我買副麻雀過千咩事 啊？ 佢雙金價， 係啦冇錯， 即係咪即係有啲金箔喺度嘅嗰啲？咁但係有啲真係講緊都貴啊！讲紧400几蚊起啦，至到600啊、800啊、1000啊咁样，跟住就问点解要过千啊？佢话手雕噶， 系啊嗱，所以咧 仲有手雕工艺喺度，我真 有啊。譬如呢本书咧，佢就曾经访问过咧，不过佢都已经咁样介绍啦。佢话咧几乎系最后嘅手雕麻雀师傅啦。 系啊，真系如果之后咧就如果师傅退休咧就冇噶啦。 嗱，因为呢本书就2009年出版啦，我都唔知11年之后咧，佢话、 啊、 就系位于铜锣湾咧有一个咧就。专门经营手雕麻雀嘅，即系如果有熟悉嘅朋友咧，你都可以喺个网度话俾我哋听咧。11年之后咧，其实佢仲存唔存在啦吓？ 不过睇下嗰啲人就会睇下你着重嗰个工艺多啲啊，定系着住我有得打就得啦。 系啊嗱，首先你讲得啱嘅，好似桂花田话斋咧，嗰个价钱咧系真系争好远啊， 几千蚊一副嘅有啲手雕。 系啊，即系佢话咧，好多人都系话咧，用机制嘅麻雀咧就几百蚊， 系， 但 系 佢 话 咧几百蚊，咁佢话咧400蚊到啦。但佢话咧，佢呢副手制嘅麻雀咧，要2000蚊一副。 系啊，我都系千几蚊起噶啦。 要2000蚊一副，咁究竟有啲咩唔同咧？咁啊，譬如喺呢个访问里边咧，佢介绍咧，佢话嗱，佢话原来咧，我哋咪有四只东啊，四只东南西北嗰啲咧。佢话咧，真系手雕麻雀咧，就算同一个师傅，同一副麻雀。四隻冬都有啲唔同 的，哦，系嘅， 系啦， 因为真系手雕噶嘛， 系会有啲唔同， 唔 系 一 个 模嚟噶嘛， 系啦，咁同埋咧，佢话佢哋以前咧，佢访问咧就话佢哋喺边度学师嘅咧，喺上海度学师，咁咧佢哋雕麻雀咧可以赚到嘅钱系用一个咩比例咧？ 打机都有打上海麻雀啦， 系啦，佢就咁讲嘅，佢话咧啲雕麻雀嘅师傅咧，如果手艺好嗰啲咧，每日咧净系雕几只嘅啫，但系已经可以够佢哋揾食啦，个收入。雕几只就够噶啦， 因为佢一副麻雀收好贵啊嘛， 系啊， 咁你一副麻雀几百百几只咁样，所以你咁你谂下， 系啦，嗱，好啦， 一个月个可能， 咁我哋问阿雀精田啦，请问一桶 系， 你印象中嗰个一桶咧个花纹系点噶？ 圆圈圆圈圆圈圈咯。 圆圈圆圈，仲有 咧，由大至细咁圈圈圈到 圈几多个噶？会有 吓、啊、有计 多一堂 圈八个啊？有冇八个啊？ 嗱，佢咧就我其实我唔记得啊， 因为有啲咧， 我而家望住佢个一堂咧，我就净系见到中间白色啦。咁当然，然后 中间咧系白色一点嘅，跟住咧喺个白色一点之外咧有几个圈圈， 有几个圈嘅， 有蓝色、红色、绿色咁样 圈。系啦系啦，但原来佢话咧有所谓嗱，即系大家如果你有打麻雀嗰啲朋友咧，你可以回忆一下呢个一堂，因为根据呢一个手雕师傅咧，阿任长荣师傅咧， 系啊任师傅， 佢就话啦。佢话：，我雕嘅童子咧已经唔复杂噶啦。佢话咧老上海师傅佢哋雕嗰啲咧，佢哋叫嗰啲叫做花童啊。 花童， 即系嗰一童咧系有好多花纹嘅。譬如佢话嗰个要求系点咧？ 我见过有啲咧，佢里面喺个花，即系圈同圈嘅中间咧，有啲真系花边咁样翘住咯。 嗱，系啦， 咁样 你睇下似唔似呢个？佢话咧，佢哋嘅上海师傅要求咩咧？就系、是、一童嗰个内圈里边咧，佢要雕五个。唔同造型嘅图案 啊！哇，咁巴闭啊！ 系啊，但你记得一同嗰个环咧， 花圈系有啲咁嘅花咯，花边咯，咁样一同。 哦，呢款又唔同喎，譬如我而家见到系呢种嚟嘅，即系头先阿桂花田嗰个咧，中间好似有朵菊花咁样咧。 系啦， 但我头先而家俾佢睇咧，我哋一般就好似个铜钱咁样咯。 哦， 即系呢一只咧，佢就话如果系呢只铜钱咧，明明个环好细嘅啫嘛，佢话要喺咁细嘅内笼呢个内环里边咧，佢要雕五个唔同造型嘅图案咯。 喂，我见到呢一只嘅一同咧，佢真系好细致嗰啲花纹咧，系有 成个茶饼全盒咁样嘅，其实 佢有波浪啦，有一啲全盒嗰啲咁嘅。 佢外边绿色嘅波浪啦，中间红色咧就好似咧一个个唔同嘅，我都唔识呢种叫咩花纹啦。然后中间咧就真系好似咧雪花，我觉得似 Frozen 嗰个雪花咧，咪一支支插出嚟咁样嘅。 砌埋嘅系啦，我又全盒咁样咯， 好似全盒咁样咯。佢话咧，佢话呢个师傅就话咧，哇！ 你唔讲一同嘅，真系原来好多花 纹。系啊，佢话原来大家咧可以仔细去研究一下咧。譬如佢话咧，佢有一啲花纹咧有只蜈蚣竹梳喺度噶。应该系咧，譬如话嗰、那个 跟住话，我见到咧有一个网站咧，系将好多副唔同嘅牌嘅一同咧雕晒喺度。 哇，真系好多款喎、啊，原来。 原 來喂，你搵唔搵到嗰、那个一个环有五个图案嗰只啊？佢话呢个真系难啊！佢话咧，佢自己最中意咧就系话雕一索啊，因为佢话咧佢会特登将嗰只一索系雀仔嚟噶嘛。 系啊系啊。 佢话 原来摆唔同嘅姿势系咪啊？ 系唔系佢姿势都要一定系企喺度嘅。 系。 但系佢就话咧，佢会咧雕肥瘦不一咯。 哦 ，OK。 系啦，佢话咧我嘅特色咧就系我只雀仔咧企喺度嘅时候咧就会肥啲嘅。 系。 咁咧就俾人哋感觉咧好似食饱咗咧喺度休息咁样咯。咁所以咧佢话佢话佢哋自己啲师傅行家咧，如果熟行嗰啲咧。佢话见牌就即刻可以见到人， 哦，即系见到呢只牌就系边个师傅噶啦。 系啦，佢话几乎已经可以去到一个地步就，哇！你一只雀咁肥嘅，咁一定系阿田雕噶啦，咁样。 因为咧，因为佢哋各有特色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会唔会变咗好唔不一呢即系如果 我谂同一副牌都应该会 OK 嘅咁样 咯。因为四只唔同高矮肥瘦嘅雀啊嘛。 系啊，咁所以呢个就系佢譬如呢一本书介绍咧，其中呢个手雕麻雀咧，佢就会介绍呢一门手艺咯。 有啲咧会系即系可能再早啲啲之前嗰啲咧。佢会写埋佢自己嘅谱号咧喺个一同里面噶， 哦系咪啊？ 系啊， 哦 OK 喎， 系啊， 会有呢样嘢咯。嗱，咁呢个就系其中一种，即系广东文化好犀利啦。咁佢亦都有介绍咧，头先咧咪讲过话有呢、這、一个即系观音借富啊嗰啲咧，佢话咧嗱，佢提醒大家咧，佢话可能你喺世界各唔系世界各地，譬如话中国咧各省市咧，可能都会有即系拜观音嘅， 系， 但佢话咧系唯独广东咧，甚至乎可能系唯独香港咧，先有观音借富。佢话唯独我哋咧就会问佢度水嘅，唔系啊唔系啊，佢话呢个系一个好神奇嘅一种逻辑咧。佢话边有人会够胆问个神借钱噶？佢话但我哋就会， 可能佢就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女性，佢系比较易氹啲，所以佢问佢借。 所以就好得意嘅，佢就话咧我哋真系犀利噶，我哋会问埋即系 屈过嗰个神像，可以竟然有一个可以借钱嘅机会啊！ 系啦，佢话我哋会用呢一个问观音借富呢一回事咧，佢话真系少介即系少见啲嘅。 喂，咁头先嗰个破地狱嗰个有系边个？ 有啊！破地狱嗰个咧，我都而家都玩下先。OK， 嗱好啦，我都知阿田最中意呢几样噶啦。佢话有介绍埋破地狱咧，佢就访问咗咧啲殡仪业嘅人士啦，然后佢就介绍俾你听咧，其实 系边个写嘅呢个系？ 我呢个系我哋应该唔识嘅，即系一个佢哋啲业界一个朋友咁样咧。咁咧佢就话啦，呢个破地狱咧，其实点样去理解咧？佢就介绍咧，佢就话其实好似一个咧领队啊。 咩啊？ 专业嘅领队就带领亡魂咧上路。佢话咧呢一个咧就是破地狱嘅嘅意义啦。系、 哦、 啦，譬如简单啲讲咧，佢呢本书就咁样介绍。佢话嗱，譬如咧打斋第一步咧就要火化一张路票，就话咧冥府路人就是、亡魂咧去冥府嘅一张 pass 通行证。佢话咁你咪即系好似领队咧出发之前，喂大家攞晒 passport 嚟。 啱啊啱啊。 系啦，咁就要嚟呢度啦。 但佢几个嘅领队，如果咁样， 系啊， 你破地狱嗰几个喺度走嚟走去噶嘛。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话啦，破地狱咧仲有咩程序咧？就系、是、孝子咧抱住先人嘅灵牌，担住个灵幡啦。咁啊南磨佬咧就带头转嚟转去，然后咧佢就会咧搞龙童子上身。用法剑咧顺序斩碎地面九块砖瓦，知唔知九块砖瓦咩意思啊？ 系啊系啊，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啊！ 系啦，每一块砖瓦就代表咧一重地狱门，咁即系等于咧你而家系个领队咧带你咧 三廿七，咁咪有廿 过每一关咁样咯。 因为佢有九次啫，但系每次有三块瓦噶嘛。 三块嘅咩？我唔知道，佢话铺九块瓦啫。 咦，系喎，九块。 九块瓦啫，佢话每块瓦片就 系 地狱门嚟嘅。 哦，系啦，唔系有十八层嘅咩？ 咁然后咧，佢就话咧，每一重地狱门咧，可能就系、用呢一个方法，一系就两块系嘛？我唔知佢冇佢冇写系两块， 一块一块一 块啫。佢仲会咧对住个灵牌咧就喷火三次，再跳个地面咧一煲滚汤，象征嘅咩咧？就带领亡魂啊脱离地狱嘅火海啊！所以破地狱之后咧就系重生嚟嘅。所以佢话咧呢个仪式咧好重要噶。佢话呢个亦都系我哋即系广东咧呢一啲所谓祭祀文化里边咧， 希望先人咧即系落到地府嘅时候咧，咁就可以咧即系排除万难，都唔好受苦啦咁样。 系啦，咁呢个好得意喎，咁样好啦，咁然后咧， 啲奇怪，系啊，即系其实点会望个先人会落地府？ 唔系，咁你知道佢一定喺嗰度啊嘛。咁然后你落到地府之后咧，就可能佢就判你咧就可以转世化为人啦，因为投胎文化咁样做噶嘛。所以呢个咪即系你话广东嘅一个特色咯。咁仲有一个广东嘅特色系咩咧？就系、是、我哋啲唐楼啦。 哦，系啦，唐楼佢真系讲， 唐楼都有，因为佢呢个建筑咧，亦都系我哋呢一个地区好出名啦。 系啊， 系啦，咁咧佢就揾咗一个咧就系摄影记者，咁咧佢就嚟写嘅，咁咧佢就观察到个特色咧，嗱，大家可以留意，佢话咧讲香港岛同埋九龙咧都有唐楼嘅， 系， 但佢话咧原来咧两者嘅风格好唔同嘅，仲要话咧佢认为咧俾你想象下啦。港岛区同埋九龙区边度嘅唐楼咧，佢觉得系最靓，又或者叫做咧较为特色大啲嘅。 你讲边区啊？ 九龙定香港？ 哦 okay、 九龙定香港？ 我如果咁谂，我谂系香港啩。 系点解咧？你系啱嘅。 香港岛好似乜都高尚啲咁。 错，真系。佢咧就话系唔同嘅。 系咁，点解会系有？ 佢话因为咧，佢话大家可以想象下，佢原来咧九龙嘅唐楼咧，多数系。单座为主嘅，一座半座或者一栋两栋咧，佢就话咧好少咧就系连埋咧一排咁样嘅。譬如佢话咧嗱，你去九龙城啊或者深水埗，你望下咧有好多旧楼嘅嗰啲唐楼，但系佢话咧通常 独立诶自己一栋仔 嘅 啫。 系啦，但你见到隔篱咧已经系一栋普通嘅石屎，即系正常啲洋楼咧。佢话就冇咁特色，冇咁靓。佢话讲都唔同，佢话咧佢哋系有唐楼群啊。即系譬如你可能去到 一辣咯， 系啦。譬如佢举例咧，佢就铜锣湾黑街咧嗰度嘅旧唐楼咧，直情系成辣咁样嘅。咁所以佢话咧，对佢想观察呢啲唐楼保育嘅朋友嚟讲咧，佢话港岛嗰啲唐楼咧就吸引啲咁样嘅。 哦，即系佢计呢个保育角度，跟住一排就唔会系独立咁一间两一座两座咁简单。 系啊，咁啊嗱，呢本书仲有好多地方佢有介绍啦。譬如佢有啲咧，其实有啲叫做暗黑文化咧，咁啊呢度就唔方便电台讲啦。但系佢就真系介绍得好仔细嘅，佢会由即系里边啲俗语啦，佢哋摆茶杯摆阵咧，佢就专门揾咗啲熟悉嘅人，佢喂呢个系广东独有噶呢种文化，好得意噶咁样。 咦，其实呢本书里面咧，即系有晒唔同嘅年代都有唔同噶嘛，应该系咪？ 都有噶，系啊。 咁佢睇嘅角度已经有好多唔同。 系啊，咁譬如佢亦都有揾咗，即系有个食家咧，欧维玲咧，佢咪讲旧市嘅茶居系点样噶？系啦，又譬如佢会特登去访问咧某一个食馆咧，就介绍佢嘅瑞士鸡翼咁样啦。 喂，我想话咧，即系如果俾一个年轻人去睇咧，系会睇翻哦，原来上一代嗰啲嘢系咁样噶。 同埋你会知道原来咧，广东里边咧真系文化辈出啦。 系啊， 好多得嘢嘅。嗱，临尾咧，我喺播只歌之前咧，我考下你啊。佢有个广东四大名饼。 名饼 系啦，我哋四大名铺啊，听得过啦，真系压嗰啲 cake 饼。 Okay, okay. 但系你有冇印象究竟广东四大名饼系咩咧？我播只歌，临尾就开估。啲、 啊啊、 听众你都可以自己想象下啦吓、啊。究竟喺广东文化里边，我哋嘅四大名饼系边四块咧吓？ 当光线亦遗忘我，黑房渗入重重星落。像呼吸有罪名，落写在案。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总要为着明日捍卫。坐下谁为意，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劝结，想记住顽强的一片，就许一个诺言。 是啊，何晏先是绝望时请点播啊。 雷暴先啊！雷暴现场去到三点钟啊！ 系啊，嗱，好啦，我开估啦，四大名饼，你讲啊！ 月饼、老婆饼、鸡仔饼同埋老饼。 你又中咗两个，错咗两个嘅。 我真系谂唔到啊！ 系啦，有鸡仔饼、哎，有老婆饼、 哎哎。竟然冇月饼啊！ 唔系月饼，跟住有咩咧？有盲公饼同埋西朝大饼。 哦是 啊, 是 啊, 是啊有一个啊真的。 是啊嗱咁啊呢四个呢真係好出名㗎佢话呢譬如盲公饼呢就是佛山嘅盲公饼啦。鸡仔饼呢有名呢就叫做小凤饼係广州嗰度嘅。咁啊老婆饼呢其实亦都系同鸡仔饼一样呢原来都系广州嘅特产咁啊后来先传过嚟咁样嘅。咁啊所以呢、這个四大饼呢西朝大饼就更加唔使讲啦而家呢都食到饱噶，所以广东文化博大精深，得闲饮饮食食，打只麻雀，系啊，有冇你瞓啊？ OK， 听日再见啦， 拜拜。